系啲声吓，可能个麦远咗少少，咁啊，但系呢个麦嘅呢个角度好似正少少，啊，拧翻大调调先，好冇啲，应该好啲啦。啊，咁耐我都未曾搞过个 interface，可以 stereo 翻，因为我谂其中一条 signal 线坏咗。咁啊，而家 OK 咧，应该我头先 check 咗嗰个时间冇 delay 冇甩嘴啦，应该。咁啊，而家校翻大少少个麦，因为今日远咗，今日有成8寸咁远。OK，咁啊，坐下人先。哇！咁多留言咁快， Lecture hello, pop pop Hello，Hello， hello, pop pop 今晚吹 did 乜 team no no hello, chess no hello, so sam pong hi 大家好，look at 探长好，大家好，rate 月我已经坐定定等开始 hello, 长涛 hello，terrace y 红猫 hello 探 喂 长 ，Hello， ，so 大家好，pon pon 声或 ok, the man the chili high，look at 啲声音好浓，pon pon 发型都 ok。 OK 喎，系啊，俾你及到我剪咗发添。 P.W. Richard Chan Y. Eddie 喂， Im Hai Lo Tam Ray Yup Sing Yam 喂 Yam ，Hello Hai Edison， Ultraman So 96 Hello All 喂，Hello Ultraman，Pylon，是咩奖啊？你话，嗰个咩字嚟噶？等我读下先。你系Chunky 输入法， Pyron 失组单场 Norman 单 Y Y。 场。OK，喂，Hello，喂，咁啊，喷喷，你即系拗水吹啊，系嘛？即系你唔系即系你要等个主题，第一我写咗出嚟啦。咁啊，你又问吹咩都系打个招呼，即系同恭喜发财一样嘅啫。我相信。咁啊，系啦，咁有啲咩吹啊？都系嗰啲嘢嘅啫。即系如果无端端同你讲套啱睇一套日剧咁样，可能。少咗一半人都唔止啦，系咪？又或者啱啱同你讲啊，有支镜头，咪有个机出咗6K，如果讲呢个机，你又走一半啦，又系咪？咁啊，假若又讲下，突然间我发明咗一啲即系混入嘅猫粮，咁样啲猫食咗唔呕，咁样又走一半。即系如果唔讲嗰啲嘢咧，咁我走咗1/3噶啦。咁啊，但系都冇所谓嘅，不如讲下啦。即系因为太硬净，即系啲嘢。太 hardcore 啦！呢几日，一系就受伤，一系就被捕。即系睇见电视、睇见画面，记者会我已经唔会睇 live 噶啦。咁啊，睇翻啲鸡精啦，即系之后新闻嗰啲咧。其实新闻嗰啲我都想转噶啦，但系你又唔可以唔知佢讲乜，好痛苦啊！其实而家真系。 Brian Wong Hai 探长 Hello， ，Eddie 五刚刚先有时间听翻前两日 哦， 那 系 段重 啊， 温，Pyron 说打错字，唔 唔 好意 紧要 思。 啦。 Kenrick 峰大家好，探 喂 长你好 ，Hello。 ，LS Young 探长你好，你点解饮啤酒？Paul 同和眨眼新嚟嘅表情，恭喜 everyone！Kenrick 峰冇所谓嘅，你讲咩我哋都听。 哦，系，喂，咁呢个唔系啤酒啦，第一俾大家睇清楚，呢个系 Zero 嘅 Cream Soda，系玉泉嘅。咁我饮呢啲代糖嘅汽水咧，我已经饮到化境啊！即系有啲边啲系啲代糖好似嘅。即系因为代糖同埋真嘅糖咧，个味道真系差好远嘅，即系可能系饮惯嘅问题啦，又或者真嘅糖又特别好饮啦，因为嗰种口感好啱你条脷咁样，可能解渴啲咁样，多糖都唔解渴噶啦，即系生津啲咯可能。咁但系代糖咧，因为而家啲可乐即系呢啲罐装饮品咧，佢唔会用好多成本走去做嘅，即系边只代糖最平，有啲味道最好嘅咧就会用噶啦，咁啊。往往都系用嗰啲冇乜益嘅代糖嘅，咁冇办法啦，因为唔通饮真糖仲冇益。咁有啲人成日话你成日饮代糖嘢咧冇益嘅，我知冇益嘅，即系最好饮清水。咁但系饮真糖可乐同埋代糖可乐咧个害处咧就当然系真糖更加大啦。咁但系代糖有另外一种害处嘅，咁但系你睇下你点样衡量啦。咁啊，所以我选择饮代糖啦。咁我发觉咧代糖嘅。cream soda 同埋代糖嘅雪碧咧，系比较象真啲嘅，即系同你以前饮开嗰个经验唔差得太远嘅。假如可乐咧， 就飲極都咁衰嘅，即係就算白色黑色都好咧，即係只不過係試過飲過一隻係比較即係似樣啲咧，就叫做 green soda green cola， 就唔係度度有得賣，同埋貴少少嘅，因為貴就係直頭貴咗嗰只代糖啦，因為嗰只代糖係比較天然啲，冇咁多害處，咁所以就買唔到咯。如果唔係我都寧願飲少啲，唔係你飲下嗰啲都好啲，但好可惜，我上次買到咧都係喺東涌買嘅。 既然有机会讲下外国华侨问题，胖胖讲得啱、哦，我都系多数睇直播。Now TV 多，平时 TVB 五七开场叫探长。今日陈茂后颁布派糖发布，你点睇 ？DWNTHK 我中意 Diet Tyrants， 我中意饮 Zero 多啲，原味可乐太甜。Stage Two。 OK， 陈茂波派钱点睇啊？佢因为喜剧演员嚟嘅啫，我觉得佢。即係佢，我覺得政府而家咧真係肉酸到咧，即係佢連講一句嘢咧，嚟嗱氹下啲人都唔會嘅喎。即係你，譬如你做朋友，你唔氹人都可以啊，因為你講真話，佢唔啱聽咪算咯。始終有一日講你講得啱嘅。喂，但係政府咧，即係你做咗錯嘢咧，即係你有少少誠意，即係因為我哋關係唔同啊，咁所以咧，你連少少誠意咧都要專登講第二樣嘢死要面啦。即係例如話同呢個修例關唔關事咧派錢，即係你自己講出嚟都唔笑喎。即係之前派幾千蚊派唔到，即係你可以賴落嗰度話上次派唔到，今次直接派咁樣都得嘅。咁但係死都話唔關事啊。喂，咁但係啲經濟差咗疲弱咧，又話關事喎。明明咧未有呢、這個六月嗰個事件之前咧。佢已經預警咗咧，即係今年年頭咧，已經話香港經濟係撲緊街噶啦，大家勒住褲頭啊，因為中美貿易戰啦，同埋中國嗰個生產力咧大大咁樣降低啦，同埋好多呢個外圍經濟因素咧，就令到今年嗰、那個經濟個預警咧係要發出啊，係好強啊，即係或者撲街啦，總之直接講啲。咁但係咧，而家突然間發生咗呢啲咁嘅修例嘅風波之後咧。佢又係賴咯，即係同當年14年咧，即係乜嘢都係賴散運有關，都係一模一樣嘅。咁所以呢啲咁嘅政府咧，即係你諗下真普選嘅意思，又要講翻轉頭啦。即係一啲唔係由我哋選出嚟嘅政府咧，就係咁啦。即係佢做交嘢或者好懶都算數，冇而家咁衰嘅，同佢對著幹，根本就係同與民為敵嘅，我覺得係。 Pirates， 我中意饮 zero 多啲，原味可乐太甜。 哦，读咗啦，读咗啦。OK， 喂 ，J J， 你好啊。 Carlos Y， 熊猫今日个汤房波做嘢，不过做乜都冇用，钱照袋。政府一日唔跪低，日日都要追杀佢。J J， Lens Y 老氹，你 Instagram 张相好好 J， 我决定今晚撑到最后，要 lock 陈喺度探长。 多谢你，真系撑到最后，因为听日唔使翻工系咪咧？喂，咁唔知有冇朋友冇我个IG 冇 follow 到呢，咁请大家就睇下你个画面嘅左下角尾耳就有个紫色嘅 logo， 紫红色嘅 logo， 就寫 detective 嘅，咁你 IG 嗰度呢就请你 follow 埋啦，咁因为 JJ 就曲线呢就帮我宣传下个 IG 啦，你估真係好 J 嘅咩。咁我嗰啲幅相呢，因为我要影一輯咁嘅相，即係扮鬼扮马浑身解数嘅原因呢，就係呢排真係冇咩捞啊，諗住做金草演员，咁啊諗住有人搵我 casting， 咁整定张 composite cut 咁样自己搵个手机 selfie 下囉。咁我摆一张上去啫，咁真係 send 俾人 ,send 俾人嗰啲就透过一个朋友 send 俾导演啊咁样，因为有啲角色啱我做喎，佢话可能好似系咁样咯。哇！呢位啊，系咪又系嗰啲重要资产有冇人 mon 到呢、這个 No So Mi Ta Jo To 字？日本名嚟嘅。 联络陈 Hello 探长， 我 心热查最查注意好心那位长洲复核王，佢司法复核是警察不发游行通知书是违法，我敢讲未判先知你输硬，重色不其反。现在明知法院已是政府和中共背后打手，这样等同只法官把口帮政府清楚地讲多次和威吓市民，无不反对通知书可全部拉晒，完全俾毁政府借法官判词以后大能势不批游行，要复核都复过期催泪弹和密封地点使用催泪弹是有违国际法。起码联合国已发表这两种使用是不合法和致命，任你法院和政府打龙通也解脱不到。要落场迟咗入来， 唔迟啊，啱啱啫。 Zorox Young 叔探长好，我系阿双， 喂，双你好。 Telegram 呢 ？Telegram 都有，未用翻我个名咯。哦，但系我到而家咧，我除咗人哋喺个喺个嗰啲 group 啊，或者 Facebook， 或者我已经有 WhatsApp group 俾一条 link， 我先至可以入到。嗰啲 Telegram 嘅 group 喎，咁我又唔識點樣由零開始喺個 Telegram 嗰個 search 一個想入嘅 group 係咪唔得嘅咧？冇人教我咧，因為我即係一有眼瞓，試咗一陣放棄咗瞓咗覺。咁究竟點樣可以加到我唔喺我電話 list 嗰啲朋友以外嘅一啲 group 咧？我唔識喎，呢個有冇人教我？嗱呢位No saw me torchy torch torchy 啊，好卵烦。喂，你咧，我觉得你啊喺度揶揄嗰位长洲复核王啦。咁啊，长期有几大贡献咧，大家都知啦。咁其实佢系一个素人嚟嘅。咁你嘥咁多时间打成百粒字咧，走去揶揄呢位长洲复核王咧。咁点解你唔自己走去复核你想复核嘅嘢咧？即系素人都做得噶嘛呢啲。即係好似人人都唔知得你知咁咧，咁啊希望你即係嘥少時間咧，不如你司法覆核警察不法唔係你司法覆核警察用個人催淚彈啊威嚇市民啦呢啲，即係幫貢獻下好過喺度咧，即係做冷氣軍師咁樣喺度指點點啊。雖然你會覺得我都係，但其實我做啲咩唔使話俾你知嘅平時係咪？咁我只不過其中一樣嘢咧，我就喺呢度。吹下水，集思广益，听到好多嘢之后呢，我就会有渠道或者可以同有啲人分享下，甚至乎喺呢度一个hub咁样，有人听到我讲啲意见，唔使话我发明，唔使话我作，唔使话我提议嘅，咁去到你自己嘅群组嘅时候呢，你就当系你自己諗嘅都得嘅，即係冇所谓嘅，即係唔使话，因为而家今时今日呢，素人嘅天下呢，即係唔使边个有 credit 嘅，即係我都唔想有呢样嘢嘅。咁所以，既然你嘥咁多精神走去揶揄呢位长洲复核王咧，我真系好衷心咁样鼓励你咧，希望自己去做一个司法复核咯。因为我就谂唔到你谂嗰啲嘢啊！哇，你几有条理啊，咁详细，又话即系，总之好有计咁啦。大家赞唔赞成啊？鼓励下佢啊，不如好冇？喂，阿双你好啊，我有 Telegram， 但系咧睇下先，我系咪 up 一个？我个account 俾你，你就可以 add 到我噶啦，我都唔知道。我 Telegram 其实2014年已经 join 咗噶啦，咁但系当时好少人用，咁所以咧就唔系 active 嘅。嗱，睇下睇先，我喺边度？我喺 setting 嗰度啦。咁我就系叫 Detective Tam 两个字嚟嘅。咁究竟我点样可以 add 到第二个人呢？我真系唔识咯。系咯， 派人说探长，你觉得 DJI Smart Pocket 如何？ 哇，如果我松动啲啦，我已经买咗啦。DJI Pocket 梗系好嘢嚟噶啦，即系我觉得几划时代嘅产品嚟噶，即系佢个 concept 啦，佢 quality 啦，同埋佢个流动性咧非常之高。咁唯一可惜咧就系啲电太短命咯。同埋低高即係低暗嘅時候低光啊，低光嘅時候佢就唔係好 quality 咯，會粗曬咯。咁啊，除咗呢兩樣之外咧，我覺得簡直係一流嘅產品嚟啊！呢、這個 Pocket， 因為而家好似跌咗價，2500都買到啦。 DWNTHK 好话上电视，袁乐陈探长找李空姐朋友上来做嘉宾，讲下国泰港龙白色恐怖。陈丹大家好 ，Ruby 潘睇嗰个黑警记者招待会新闻，真系睇到好火滚黑警啊！大眼讲大话，仲唔承认打伤人只眼，重叫人去报警嗰个女仔仲昏迷紧，姐姐袁老探你好 ，JJ Instagram 嘅 group 系要人俾 link 先入到，得闲俾啲你啊啲五国佬。 喂，咁点样Jan 个 link 出嚟咧？譬如我。搞一个 group， 嗱，我喺朋友群组里面就搞过，就好容易啫，即系同 WhatsApp 一样。咁但系如果我想搞个公开嘅 group 咧，即系人人入得嚟，咁我首先要 generate 一个 link， 系咪要 desktop 版咧，即系电脑版先做到咧？我相信系咯，因为我喺个手机嗰个版都话咯，揿到瞓着咗都揿唔到。有啲阿仔啊，呢、啊這个仔仔 Liam 就系 Liam Lau 嚟嘅，应该系咪？好啊 ，JJ 你俾我啊呢、這个。阿、啊、Eddie Sir 就话，嗰个长洲复合王唔系素人嚟噶，咁但系点解个朵咁素人嘅？咁总之。嗰位朋友长篇大论嗰位朋友唔好嘥咗你嘅机智同埋你嘅本能啦，即係你都觉得即係唔好成日坐顺风车要人哋做，即係你成日得把口喺度点人哋做得好做得唔好咁样，即係觉得而家去到呢、這个素人之乱呢，就咩都系靠自己㗎啦，真係。 Eddie 五国佬唔系素人，系民主党人。Angus Chow Hai 探长 ，Log Sue Detective Tam Zarok CM 说：我本来想去香港凑下热闹，但是看到811班示威者围殴个辅警仔，我心寒，暂时唔敢去香港。辅警在大陆是很低级的职位，而且随便表露一下就可以话人系公安，我唔系几接受到。Ultramax 数96 Night Short No Goodler Pocket， 我用 Here Look Better at Night。Too much noise we log 长探长，大家今晚终于可以休息下抖下。唔使再追睇直播，仔仔来 my side， I am Liam Liu 留人声开探长。 喂，真系啊，Yin Lock Chan 咧，你真系唔好咁口响啊，因为有几个地方咧，随时都死灰复燃咧，就系、是、深水埗啦、葵芳啦、沙田啦，同埋黄大仙呢几个地方咧，因为佢哋主要系街坊啊，即系啲战队系由街坊嗰度嚟嘅。咁所以话唔埋一阵间11-12点又有一睇 live 都唔定，但当然我唔想啦，因为大家都要瞓觉好嘅，同埋休养生息啦。咁同埋头先阿湘咧讲嗰样嘢咧，就的确系几尴尬嘅，因为机场嗰件事咧，一阵间可以嘥少时间讲啦。咁我真系我睇到心都寒埋嘅，当时即系我又睇紧 live 咧，我发现咗有个人话我识佢嘅，即系我唔系真系直接朋友嚟嘅。是14年嗰陣經常見到有個叫女村長，咁嗰日呢就扮男人咁，即係唔係扮嘅，佢未必專登扮嘅，即係佢冇乜女性嘅性徵啦，第一。第二就係剪短咗頭髮定唔知扎咗個邊呢，就即係佢同埋戴口罩，咁我認得佢把聲同埋認得佢對眼。咁佢果然係名不虛傳啦，即係因為當年14年嘅時候已經不下有10条友呢，就話俾我聽呢個女村長好有問題，又甚至乎有人話佢係鬼，咁但我就唔會覺得佢係鬼嘅，但我覺得呢佢係mentally 嗰方面係有少少又唔係問題，即係嗰個指數可能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啦，同一般人咁特別衝動啦，同埋好容易俾人梳擺啦，同埋佢個腦個手腳快過個腦嘅，咁变咗出现好多呢问题嘅时候呢，咁就真係将人性嗰啲邪恶嘅一面呢就带晒出嚟，真係好惨不忍睹，其实嗰晚真係。 仔仔 l i a my sword， I am Liam Liu 留人生开探长。Carrots Y 红猫探长，你唔会佢啦，司法复核要请律师，搞一次要用劲多钱，除非攞中援用法律援助，否则输一镬官司卖等都唔掂。 Okay. 白冰狼开探长，仔仔念老探，一阵可唔可以讲下点解泛民可以选赢立法会，但系区议会又可以输咁多，系咪因为唔够人手、唔够资源？ 其中唔够人手、唔够资源都系真事嚟嘅，咁但系 其实唔够资源先系最攞命啊！因为区议会咧，你真系要心间细作啦，要做好多类似社工嘘寒问暖嚟困啲老嘢嘅票嘅。咁其实泛民咧亦都有做好多呢啲嘢嘅，例如民协啊、街工啊，同埋民主党都有嘅，即系譬如请食粽啊、请食月饼啊都有嘅，因为嗰啲街坊系受呢一套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讲资源，你边度够民建联咁多资源啫？工联会嗰啲，即系我讲咗10次都有啦。我识一个人咧，就系啲旧同学嗰啲所谓老表啊，即系唔系亲戚嗰啲老表，黑社会老表啊。咁佢话咧，以前有条友咧，即系我细个都识佢嘅。咁但系有次喺佐敦道见到佢，突然间斯斯文文咁样，但系都系流晒风水甲啊。同埋硬系一个串麦粒都即系咁斯文都要带住啊咁嗰啲咧，问佢而家捞乜咧？佢话带啲小阿婆婆去复诊啊，去旅行啊，咁样即系好有意义咁嘅。我话跟住佢话俾我听喺民建联做有成4皮嘢一个月，就做社工嗰啲嘢嘅啫。咁样即系佢哋系会用4万蚊嚟请一个啲咁嘅唔知咩议员助理以下，又凶得人又打得交。又對婆婆又成日小口細細，即係咩都肯做嘅咁嘅人咧，咁啊，所以咧就有呢啲資源咯。咁但係你揾民主黨，佢邊度出得起咁嘅錢咧？自民二來嗰啲咁嘅助理有好多其他嘢要做啊，即係搞活動啊，甚至乎人工可能得個10000几蚊啊，即係都係靠個心或者靠你本身即係好中意貢獻社會嘅人啊，先至會肯做民主黨嗰啲工嘅啫，即係議員。啲人點解咁想做呢？因為議員突然間，即係立法會議員突然間就飆升咗好多萬，即係幾倍人工咁樣，所以好多人呢都係因為做完地區嘢之後呢，就諗住呢有得升做去立法會議員嘅。咁但係民主黨嗰個聲譽呢，即係喺晉升機會嚟講呢，就絕對低過民建聯多多聲嘅。因為胡志偉啊，好似去到成40、50歲呢，都係未上到第一梯隊嘅，曾經。咁啊，所以你见到佢咁搏咧，即系除咗热心之外咧，佢仲系即系中年危机啊！即系呢镬唔搏咧，唔走嚟食两粒烟雾弹咧，咁佢就真系玩完噶啦！佢个政治生涯，咁民主党亦都系好多悲剧嘅，真系，因为 N 年前嗰扎老嘢咧，即系食住六四嗰个老本之后咧，就死都唔肯落嚟啊！即系包括杨森啊咁嗰类咧，嗰阵时，咁我曾经都。即係遭人诟病嘅，咁但係而家好啲啦，即係因為而家有咗媒體之後呢，即係有咗互聯網之後，好多時啊，譬如高佬啊、鄺俊宇啊呢啲，即係好多渠道、好多舞台俾佢可以顯露俾一啲街坊或者一啲選民知道呢，佢哋係好高調做嗰啲嘢咁樣，所以就可以挽回一啲聲望啊。咁所以個時代唔同咗啦，咁所以以前民主黨。点解可以有咁多立法会有咁多议席？因为立法会咧就系讲道德噶嘛，即系因为香港嘅选民咧都系有大部分中产嗰啲都系好洁癖嘅，即系宁愿咧你个白璧无瑕而个工作能力有限嘅议员咧就宁愿拣嗰啲，就好过拣一啲咧即系好灵活啊，好识转驳，即系类似范国威嗰啲。即係好貼地，但係咧有少少瑕疵啊，即係可能個人緣唔係咁好啊，咁嗰啲咧全部都俾佢排除於外嘅。咁因為香港嗰啲中產係揀女婿、揀女朋友、揀男朋友咁噶嘛，咁所以隨住個時代變咧，咁我相信民主黨咧，即係唔係話佢想改變啊，係問題個時代改變咗民主黨啊。咁但係去到區議會嘅時候咧，都幾難可以同呢、這個。工聯會同埋民建聯困得到啊，因為佢哋嘅服務 client 咧，即係區議會，即係街坊嘢心間細作咧，因為好多新移民，譬如啱啱有個 figure 出咗嚟，唔知10年啊，有香港出生率咧，同埋一個新人口咧，係竟然係9:1嘅比例，即係出生率嘅增加人口得10%，但係嗰90%咧，全部都係外來嘅人口。你谂下几恐怖啊！咁嗰啲人唔系全部有钱，唔系嗰个李云迪同埋郎朗走嚟做香港人噶嘛？有好多咧都系 家庭團聚啊，甚至乎有啲神秘人口唔知點樣落到嚟香港啊，咁嗰啲咧好多時咧都要一啲區議員幫佢手上樓啊，攞盡啲福利啊，嚟換取佢個哋嗰啲選票或者嗰啲社會運動嘅僅有嘅籌碼或者僅有嘅動員力噶嘛，咁所以佢精心培育呢班人咧，如果你望翻上一資源咧，你點可以滿足到新嚟嗰班移民去？反對一啲泛民嘅票數嘅票倉，或者即係溝淡咗佢啲票，咁至到上一屆已經泛民已經失咗手啦，即係關鍵性嘅一席都冇埋，即係少過一半以上啊，即係唔好計嗰啲功能組別啦已經，咁啊淨係民選嗰啲少過一半咧，其實佢哋為所欲為噶啦已經，咁呢啲嘅情況點解會進展到咁咧？就真係要問下呢十年或者呢二十年冇投過票。或者投咗票俾建制派嘅朋友啦，即係呢個情況呢，即係你如果要鞭屍嘅呢，就完全係佢哋令到香港今日咁樣嘅。咁啊，至到今日先轉態呢，即係你話唔遲就假啦，真係已經太遲啦。但係如果基於良心發現呢，突然間由藍絲轉黃絲嗰啲呢，即係我都體諒佢嘅，即係佢都即係點都要幫下手，不惜一戰㗎啦，我覺得。剛才香港的事情稍後可以再浪費一點時間去講一下，因為那件事真的我那晚開不到麥，我看完那個電視，因為我覺得我心都實埋了，看到 Carol's Y 熊貓探長你誤會他了，司法覆核要請律師 哦，讀了 sorry。咁你也可以影響返那些政黨走去司法覆核下第二樣嘢噶，你喺呢度講都有用，只不過而家幾多人啊？得嗰200人，啱啱夠200，即係唔夠力嘅呢度真係。突然間唔讀啊！In Lock Chain 唔肯读啊！佢话探长嗰晚我都好惊，有啲文革批斗票，直头啦，粘张纸喺个身嗰度，嗰一幕咧就完全系嗰啲文革嗰啲印象出翻晒嚟。根本上文革嗰啲人嘅行为咧，系去到啲咁嘅情况咧，即系冇约束嘅时候咧。就任何唔同嘅階層嘅人都有嘅時候咧，就自然會有啲嘢發生噶啦。 兩位靚，hello 探長，超518探長，晚上好， 各位 晚上好。Eddie 五原來先加到四皮，我之前知道25000左右。我識下個是大陸仔，來香港一段時間就加入老黑，可能最近真係升咗價。 黨 與民主黨其實是個大問題，你要明白，自黃毓民入主了立法會後，才知道他們根本什麼都沒做。Baby iPad 探長好，各位好。 嗱，呢個問題，黃毓民嘅問題咧，即係其實老實講，黃毓民就真係好有貢獻嘅。當初咁佢踢爆咗民主黨呢啲嘢嘅時候咧，咁當然係佢有一個進步嘅空間啦。咁但係有冇進步咧？咁你而家睇到係真係有進步嘅，因為嗰啲唔進步嗰啲已經退咗休或者票債票償咗啦。咁但係黃毓民嗰個影響力咧，係輸得仲多過民主黨唔做嘢咯，我認為。因为民主党出卖市民嗰个率咧，系远远唔够建制派咁多嘅。因为建制派任何嘢都系出卖我哋嘅，即系冇乜好嘢益到市民嘅。咁但系民主党咧，即系你当佢有一件半件、十件八件都好啦，咁你都系要咁样拣嘅。原因就系大家政治冷感，冇人出嚟选，或者出到嚟又选唔到，咁要问下点解噶嘛？咁但系黄毓民就唔同啦，佢就彻底将原本。嗰十件八件嘢能夠做到嘅咧，都已經瓦解埋，因為民主派喺立法會裏面嘅席位咧，一半都冇嘅時候，咁所以即係飲代糖又話有毒，飲真糖又話傷個胰臟咁樣，咁你都揀選你都揀飲代糖，亦話飲真糖噶，咁兩樣都唔好嘅時候，咁我咪揀飲咗代糖咯，就咁解啫。 系咪又断咗咧？等下断定先啦，而家见到 drop 到130几喎。嗱，平时断嘢咧就直接断嘅，但系今次咧 drop 到130就停咗啦。我而家见到120就继续跌喎。嗱，而家反弹啦，V 型反弹啦，开始。系咪有啲人断，有啲人唔断咧？选择性，真系唔知系做乜春啊！断咗两次添啊！咁等到佢回返堂先啦，咁啊，而家好似升返啦。咁我斟杯茶嚟飲下啦，咁啊等佢回復返先啦。都系唔系几得，都150几要去到，可能有啲人走咗啦，唔紧要，咁继续啦，好冇？ 项羽我其实很不喜欢民主党，根本没做任何事。阿肥探长好，长期两派内的人都是为利益明争暗斗。叻。 喂，咁做议员梗系为利益噶啦，你幻想啲咩先？即系冇利益边个做啊？梗系有利益先做啦，但系问题你攞咗利益之后。你做唔做到你要做嘅嘢啫嘛？即系你立法会嘅代议士，你系代表咗你嘅选票去反映翻啲嘢喺立法会嗰度讨论噶嘛？咁佢为咗利益，我觉得完全冇问题嘅。咁你调翻转，如果你冇利益，你走去做呢啲嘢，你做唔做啊？咁你选择唔做咁样，咁你唔做都有人做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咁样讲就好唔公道啊！即系。做咩洁癖洁到咁咧？要 Black 我哋有内地客人专程坐车嚟铺头发表意见，佢支持香港年青人抗争，话羡慕香港人可以上街。佢话喺大陆就冇得出声表示支持，唯有坐车落嚟。啲人嘴系咁讲，好似一下子好想讲晒想讲嘅嘢咁。佢话内地网上都流传紧一份有加入白宫嘅店铺名单，佢见到有我哋，仲叫我哋唔使怕。我话唔紧要，仲帮我哋 filter 咗啲唔想要嘅人。LG5 早期90年代，就算大陆内都撑民主派，尤其是民主党，好多。问题，因为选区又系问题，后期来香港的人就亲共。六少我上次投一游为政，可惜宣誓衰咗，俾啲 Q 或者唔可能又断。L S 因嚟紧区议会选举不能掉以轻心，大陆耍手段抢票，六少卡死。实声矿首先要过选举主任先有得避，抗议又断。阿温会探长停了直播无声，六排结断下断下 ，Pirin 摔断咗两下。D W N T H K 你啊，胖胖系啊，今晚成日断 ，Ultra Max 数96减卡记 ，D W N T H K 系啊 ，Marco 144 ，Patrick 佢而家 OK， T Mono 正常翻 ，D W N T H K 148仔仔两今日分开断，分扣都断咗两次 ，Black 陈依家好翻啦个 network。 院落长团咗两次 ，Jack 物色 MB 邓模式。我同事老公做过民建联地区工作，佢话民建联会在地区培植佢，铺路选区议员，之后再上立法会。但如果选唔到，连办公室助理也冇得捞。俾下一位时，院落长而家得翻 ，Team Mono 依家151人 ，Vivian 嗰次忽然冇咗记 ，Vivian 一时有声，一时冇声，眼瞓嘅表情，留人生无影有声 ，Ultramax 数96我个 screen loop 紧，但有声音 ，Charles Key 仲可唔可以？而讲下星汇网个台长，佢一时一样两个人，曾 Jeff 做扑条路真系好好行。 咩条扑咩做扑条路好行咩意思啊？咩叫做扑条路好好行啊 ？Eddie 五打车建制派呢，总职位算系社区干事之类。 哦，系啦，系咁上下啦，即系古惑仔都做得嘅，即系总之你识人，同埋你肯做哪吒嘢咁样，例如破坏人啲 banner 啊。例如改人的地址啊，咁呢啲哪吒嘢咧？ 曾 Jeff P K Chris 从温州博贤做嘉宾。 哦 ，Jeff 话咩条扑街路真系好好行，你讲边个先得噶？我真系唔明白你讲乜噶啦，好似头先咁断咗咁耐，同埋咁耐之后先读，我又唔知道你讲乜噶咯。即系都系请大家咧，就系、是、即系留言要留全句啊。咁啊，如果唔系我就唔知道点样应对啊，真系。咁啊，又系无谓嘥你心机啦！你话条扑街真系好好行，咁我唔知道你讲乜啊嘛？讲边个扑街先？呢、這个世界咁多扑街。 J J Lens， 你要 share Telegram 条 link， 人哋先可以 at 到你啊！你头先净系讲个名，冇你个电话就 at 唔到你噶。Ring Lock 请，其实而家信唔申请不反对通知书都冇咩意思。班黑警而家最惊好多人出内行，一定唔批，睇下818搞成点，真系好重要。 咁啊，佢唔批都行㗎啦，唔通有人一讲就818，咁唔通佢唔批就唔行咩？咁所以以近来嗰个经验呢，系唔系都行？不过呢，如果警察唔批嘅话呢，佢又多个理由捉人，点解啫？咁啊，怀疑即系有啲有啲睇法啦，即系捉唔捉人嗰啲，佢凑够数嘅啫，泄愤同埋以为咁样就会啲人惊。咁啊，我觉得一系死，一系终身监禁，啲人先会惊嘅啫。即系而家大家记忆犹新啊，同埋你完全一样嘢、一样诉求，都即系你都你过唔过嗰啲诉求咧？即系嗰五大诉求，当然缺一不可啦。咁但系缺一已经好多人都制噶啦。老实讲，缺二啊都有少啲人制，但系都有好多人制咗。咁如果缺五大诉求有两个，最关键嗰两个呢，佢认咗巢呢，或者撤回同埋捉啲警察出嚟祭旗呢，咁我諗已经冇咗一半人出嚟街㗎啦，已经剩返啲好核心恩皮嗰啲細路仔呀嗰啲先要会出街㗎啫。咁直头啲民心转向到嗰啲細路都会软化嘅，就係、是、咁简单嘅。咁话就缺一不可，咁梗係要高开低收啦，即係往往有好多人都唔明呢，即係有啲人甚至乎话嗰啲反对派或者嗰啲工运领袖，即係讲到好大咁样，譬如最低工资一定要100蚊咁样一个钟咁样，跟住要黐线嘅咩咁样。咁但係如果你得18蚊，我话要22蚊咁样啊，你就加到21蚊咁样，咁人都过唔到活㗎嘛。咁如果话加到100蚊，咁你起码唔会加到21蚊啩咁样。即係呢个都系同阿上 Call Portier 一样啫，即係喂啦啦。即系我个理论咧，就系逢亲一啲时装设计师咧，即系最劲嗰啲咧，佢唔会设计一啲你着得出街嘅衫噶嘛，佢会设计一啲好 conceptual 嘅，即系好有意识形态，同埋好有个人特色，好浮夸，夸张40几倍嘅，咁咧你着唔到出街，但系咧嗰种 style 佢会慢慢流行噶嘛，例如嗰套衫好浮夸嘅，但系个 pattern 就成套即系就代表咗佢嘅 design 就唔系个。剪裁咁样，咁个 pattern 嗰年都会兴噶嘛，即系其实做公运或者做社运都系一样，咁所以往往我觉得大家嗰个角度咧，就我觉得到今时今日咧，都唔使企喺对方嗰边着想，唔使企喺对方嗰边谂。譬如作为今日大家都系反对派嘅时候，即系你唔好成日谂下佢个难度有几高咯，因为我哋已经受到正佢哋嗰啲。暴政啊，即系香港人其实好简单，唔想好似大陆咁嘅法治啫嘛。讲嚟讲去都系呢、這个先系个核心个精神。 咁啊，呢位 Chris 张啊，佢话揾周博贤做嘉宾，咁啊，佢真系材料傻啦，好忙噶佢。咁啊，我喺街撞到佢噶咋，约都好难约噶，一年都约到一次噶咋。咁所以咧就唔使旨意啦，即系我觉得譬如你多谢你提议我揾边个做嘉宾啦。咁甚至有啲人咧痴人说梦话咧，就叫我揾刘世良做嘉宾咁样。咁不如你叫我揾阿 Donald Trump 做嘉宾啦，下次好冇？即系我都系唔会叫啊，唔系话佢好似 Donald Trump 咁大啊。 J J Lens， 你要 share Telegram 条 link， 人哋先可以 at 到你啊。 哦、 你头先净系讲个名，冇你个电话就 at 唔到你噶。 哦，咁我唔 share 咯，我唔想俾个电话人咧，因为咦，咁即系话嗰啲。因为我入咗一个 group 呢，有成三千几人嘅。咁即係三千几人嘅电话都可以搵得到，係咪咩意思呢？ 原 lock 陈，其实而家信唔申请不反对通知书、 哦、 都冇咩意思，班黑。刘仁生又影啦 ，Louis Parkhead 探长 Wilson 曾真系有人唔批就唔行噶，不过大部分人都唔会再惊。Thank you, message retracted。洪康熙探长好，大家好。 咁啊，当然有啦，唔批就唔行，因为有啲人真系好守规矩噶嘛。即系我都有啲人都问我，哎呀死啦，唔批咁行，即系非法噶咯。咁我建议佢哋咧，你咪行行人路咯，你行行路唔系非法噶。你系占马路都姑且话你一条罪，你就系、是。交通規則啫，即系唔守，咁你死都话我唔识嗰啲人去行街都得噶嘛？你一日消炎，唔系消炎，一日消禁，一日戒严啊嘛。咁啊 ，short form 就系消炎啦。 洪康喜探长， 喂， 大家好。洪康今日迟咗 ，Detrestable 818唔批就条街，取满人行去维园咯。仔仔嘅人上次元朗游行无不反对通知书，游行大约行咗45分钟到就出催泪弹。睇下今次点 ？Parents let it serve， 以而家咁嘅情况，香港监狱会唔会唔够位 ？Frank Lu 警察包庇黑社会，好惊香港回复翻70几年代。 衰过啊！ 袁长开老探罗浩 Footies 开工，今日真系好静，1.5间房容量好大，大煞起，明天哪来？ Okay. Lock Chan Wilson Ken， 你讲得啱，有部分和你非系拍咗。Will 离开老探 ，T W Richard Chan 探长叫班老散唔好再喷。D 国旗催泪烟即下音得叻，关雷基本法第十八条是否有这个权？ 有这个咩权啊？Lab Quan Liu， 我可能就系我唔知啦，有冇人知道讲乜啊？基本法第十八条系咪有这个权？这系边个这先？我唔知道你讲边个权、啊。咁啊，想讲下系啦，佢哋喷催泪烟咧，嗱，我发觉咧最近咧，有啲以前喺城寨识得嗰啲听众咧，就纷纷都留言喺我个节目完咗之后嗰边嘅。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睇下，我 archive 即系YouTube 嗰度啊，就咧就系、是、不停咁样就话我讲啲嘢靠古啊，现场都有嘅有时，咁其实。我冇嘢唔可以靠股，唔系冇嘢唔系要靠股嘅、哦，即系话做一个，譬如网台又好，我呢啲咁嘅自己又搞吹又好，咁我凭咩身份咧去攞到第一手资料呢？譬如老萧，佢知道习近平同埋佢嗰啲屋企人同埋嗰啲亲信嘅，咁可能佢唔系靠股、哦，因为佢识得人多，又或者佢识人即系喺屋企瞓，即系瞓喺床下底嘅，咁我冇啊嘛。咁如果唔係靠估嘅，有好多嘢都唔會知嘅。咁但係所有嘅推斷呢，都係從一啲即係背後一定有啲論述呢，你先可以成功咁樣推斷到一啲嘢會唔會發生嘅。咁嗱，如果真係有聽開狗吹嘅呢，都知道我推斷嗰啲嘢呢有幾多成係會成真啦。咁費事喺度應屎應屁啦。咁我都係靠估嘅，即係我都冇乜把握，但係呢去捉棋咁啊！呢嗰一步咁样行，就必定会咁样发生咁啲嘢。即系例如我讲紧林郑咧，就唔退落嚟嘅原因咧，就留翻俾建制派成功争取嘅。咁如果你今日有睇新闻嘅咧，即系我又讲中咗啦，系咪？咁啊，其实唔系啲咩真知灼见啊，好自然然会发生啊。但系唔知点解咧，大家习惯咗咧，就听某啲 KOL 咧，就成日都马后炮，因为佢哋好怕咧，即系靠股嘅时候估错咗咧。 就好懦，咁咧就所以索性唔估啦。咁啊，索性马后炮发生嗰啲嘢咧，又重新咧用一个好动人嘅讲法嚟讲一次。加埋好多自己咧讲咗几十年都系讲嗰啲资料出嚟咧，就好似个 background 好充实咁样，但系都系马后炮啊，系咪先？咁所以咧，我就放弃咗听嗰类型嘅节目噶啦。咁因为如果你听得佢嘅话咧，你好难估到政府点样行落去啦，用啲咩招式，用啲咩招数会最个着数最多咧。即系往往都系用呢个方法去推论咧，就好多时都中嘅。咁系咯，就系咁样啦。咁呢似乎咧头先讲紧咧嗰啲喺我度留言嗰啲咧，就系咯，即系成日都话我靠股啊，喂，我即系喺度承认我坚系靠股嘅啫，即系正所谓。发现一粒白矮星嘅时候，都仲未发现咩叫中子星嘅时候咧，都系靠估嘅啫嘛，因为望远镜望唔到噶嘛。咁点解嗰啲物理学家会估得中有中子星咧？因为个行径咁古怪，同埋佢个衰亡需要咁多亿年，咁点解又估得中咧？咁有论述先估得中啊，唔系哇？咁如果你咁讲，个物理学家都系。靠估噶啦，屌咁，你可唔可以咁样 comment 佢先？咁当然，即系中意听你嘅节目嗰阵时咧，疯狂吹走啦！即系你一得罪亲佢中意嘅人咧，咁啊乜都系错噶啦，我都明嘅呢、這个。即系你冇乜独立思考嘅人就专系做呢啲嘢噶，我觉得。 Why you stir？ 我回忆一下，事态走到依一步，我发现舆论战真系非常重要。 系啊， 我唔知香港嘅朋友点睇，但系我喺大陆实在已经睇得太清楚。中共喺内地嘅舆论气候上已经成功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弱者，而香港系好捻凶残同忘恩负义，不断被香港黑俾香港欺负，好捻惨。我哋家下要发下卫国战争，要消灭香港人，我哋要大力反击香港。但系与此同时，又经常系国内宣传话我哋依家系天朝上国大国崛起，敢于亮剑。彰显霸气 ，Why is the 你谂下，一边话自己系 咁，你讲得好好啦，同埋好到题啊。咁但系即系中国人系有种基因嘅，即系中意听自己啱听嘅嘢，同埋可以俾佢发泄到情绪嘅嘢咧，咁佢就唔理真定假噶啦。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嗰种人一样咧，即系你冇独立思考，唔识得自己去谂下啊，咁佢讲啲嘢冇矛盾嘅咩？咁样咁如果你冇呢个能力嘅话咧，其实都好难会。就算你用咩舆论战呢，因为上面又封闭咗啲渠道去即係摄取资讯，即係唔係个个都好似你咁样，即係有个意志呢就走去听下人哋嗰边啲人讲咩，或者有一个意志呢去了解下对家发生緊啲咩事，而去懂得去体谅嘅。咁遇上呢啲咁嘅情况呢，我哋唔可以反打到中国嘅舆论战嘅。因为我哋做任何嘢呢，除咗坐喺度之外呢，中共呢都係有本事呢无中生有同埋老屈一啲捕风捉影嘅事实呢，就走去愚弄嗰啲老百姓嘅。咁嗰啲老百姓呢又好鍾意俾人愚弄嘅，我觉得。咁所以变咗冇得斗㗎，真係喺呢个情况。咁系咪香港呢边冇得改善呢？冇改善空间呢？香港呢边系咪好完美呢？咁当然唔系啦。 Why is the 你谂下，一边话自己系强大强国，同时又一边将自己自大品将塑造到好似一个弱者咁，俾一个小啲啲黑得好卵惨咁样，俾人用墨汁泼下过国徽，就好似搞到俾一堆人奸污咗，受重伤喺地上痛苦，先人最后入医院咁样，咁卵矛盾戆鸠嘅逻辑，但系都居然听到啲大陆人 hype 咗晒，女嘅高潮喷射男嘅一柱擎天开过车嘢，嗰下你就明白冇逻辑嘅嘢原来都可以系非常有效。 系啊，咁所以边有得斗嘅啫？即系你唯有，即系嗱，有时虽然啊 ，YES Data 你都系大陆人咧，即系我谂，即系你都明白我哋嗰个感受啊。点解一听到咩大陆嚟嘅咩，无论公安啊、记者啊，即系有个神经嘅反射。咁当然一阵间我亦都会讲下机场嗰单恐怖嘅见闻啦。咁你讲到好一针见血啦，我觉得即系呢啲有质素嘅讨论啊，真系。 Why you stood？ 我就见过一个采访视频，问路人对美国时代广场上最高处嗰个广告牌不断播放中共宣传黄岩岛系属于中国嘅片段嘅时候有咩感想？嗰下我真系估唔到共产党洗脑洗到去时代广场打广告，所以舆论战真系非常重要。你睇共产党几重视舆论战就知道。我从小到大见得最多就系大陆电视台经常播住美国佬嘅 F-22 同 B-2 轰炸机坠毁嗰下个视频，同台湾军演火箭炮脱靶嗰下嘅视频，其实来来去去都系同一个视频。但是反复播放目的就是要等大陆人以为美国佬的嘢是好撚流。 其实他觉得美国有些嘢好撚流呢，就真是蠢啊，真是。 即系美国佬啊醒目啦，成日觉得大陆啲嘢好捻坚，咁但系你估佢唔知咩？喂，大佬嗰啲人哋嗰啲生产国武器生产商唔系国营噶，人哋要竞争噶，几间唔同嘅公司去竞争啲武器噶。咁Tony Stark 嗰间系假噶啦，但系真实嘅类似 Tony Stark 佢老豆嗰间公司系真系人哋系一间私营公司。跟住要 presentation 俾啲军头睇到有几咁劲，先至选择买边格噶嘛。咁当然你讲嗰啲F22 同埋 B2 咧，我谂30年前嘅技术啦。而家啲连台湾同日本都 F35 真系好劲嘅，即系个灵活性啊，同埋嗰个机动性都非常之强啦。咁我又唔系好熟啦，但我都中意睇嘅。咁啊，同埋台湾嘅买武器嘅嗰单嘢咧，譬如今日睇蔡英文咧展示一架。联合研制嘅一架无人机咧，佢都黐啲好 cute 嘅图案上去。我真系台湾嘅，即系呢啲嘢令到我即系中意咗台湾嘅，真系。咁但系人哋咧嗰个增加嗰个武器嗰、那个嗰、那个费用咧，佢都系用咗960亿台币啫。960亿台币咧，即系都系200零亿港币。哇！顶你个肺！香港起高铁、起三跑、起呢个港珠澳大桥，完全系不单止唔能够保护到香港啊，即系仲系入侵好多嘢喺香港，仲要我哋自己出翻钱，即系觉得香港今时今日真系折堕到咧，好似卖子弹去打靶一样，即系人哋成个国家都系用咗960亿台币去更新佢啲武器，有啲新科技上场，买多好多部战机啊咁样。唉，真系折堕啊！香港人咧，真系有咁耐风流，有咁耐折堕咧，我觉得而家都系新低点嚟嘅，即系当然都仲有再低啦。咁问题就系、是、呢、这个又系香港人嘅自食其果嘅，因为又系长期嚟都对政治好冷感啦。二来咧又系即系有着数啊，舐到尽啦，即系唔理隔篱嗰个人啦，唔理下一代啦，总之祠堂都拆得啦，你俾钱就得噶啦。咁所以大陆出银弹政策嘅时候，即系挡都冇得挡啦，即系枉费晒以前香港人，即系点样有好多无私嘅赎罪啊！即系对大陆嗰啲捐钱啊，即系佢当买咗赎罪券咧，即系第时大陆有啲咩咧，就唔好走嚟搞香港啦咁样。其实多数嘅上一代都系咁谂嘅，即系因为香港人或者华南地区咧有祭白虎呢个习俗咧，佢哋又将政治咧同祭白虎一样。即白虎大咗啦，成唔系一个纸老虎啦，变成一个有威胁嘅老虎嘅时候，咁你养大佢，你亲手养大佢，呢个就系嗰个果啦，我觉得系。 永利行街都犯法咩 ？Simon Wong Hi All，Why is 行街都犯法咧？就行街唔系犯法嘅，但系佢有理由会觉得你系非法集结，因为咧集结咧系一个 particle 嘅概念嚟嘅，就唔系一个。伦理嘅概念嚟嘅，喺警察个角度啊，即系总之你一班人聚埋一齐，我唔知你识唔识，同埋警察冇义务知你识唔识佢个隔篱嗰个噶嘛，咁所以咧，即系我用警察嗰个思维啊，唔系我认为系咁啊，咁咪可以非法集结咯，佢话嗌乜嘢得噶啦，咁所以有啲人真系惊噶，行人路都死嘅，其实你唔系犯法，但系你要食TG 咯。 Why is the duck 二？对于中共嚟讲，香港固然重要，但系有咩重要得过唔好俾十几亿人作反？因为十几亿人一旦作反，先系中共最为恐惧嘅梦魔。所以香港就算唔乱，都会俾中共故意搞乱。因为香港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向大陆人起到示范作用嘅基地，搞乱香港，然后俾大陆人睇，故意讲俾佢哋听。你睇下，呢啲就系民主啦。民主只会导致贫穷、萎靡、混乱同恐怖主义，都系我哋独裁好，最终做到大陆人坚信独裁系完美嘅人类终极追求嘅状态。Why is the duck？ 所以话。彻底回收香港，我睇中共未必敢，因为中共未必愿意可以多过几百万香港人做奴隶，而搞到有咩差池出现全国性动乱，最后连大陆嗰13亿奴隶都冇埋，但系要搞乱香港，呢、这个就一定系事实，呢、这个系我在大陆生活几十年深切体会到嘅感受。 非常有论述啊！咁大家应该从YS Data 嗰个角度咧，去思考一下啲问题咯，因为佢。上面能够控制到咁多人嘅脑咧，即系用一啲咁简单、咁低能、咁低水平嘅宣传咧，嗰啲人已经癫晒嘅时候咧，咁香港人你就算独善其身咩？你觉得今日当然唔得啦，即系就喺你10分钟嘅车程里面 主君咁样，即系以为你会惊咩？我觉得今日咧惊嗰啲咧，只不过系啲大人嘅啫。啲大人因为咧即系收割啊嘛，而家即系买咗楼咁，又唔想香港经济差，卖唔翻层楼出去。咁其实佢又唔知道，从来你层楼都系得数字啦。对好多人嚟讲，咁啊，同埋有啲即系觉得安乐茶饭食得耐嘅话，甚至乎以前有啲大陆嚟嘅朋友咧，喺大陆三番五番嘅时候，哇谂住偷得浮生走嚟香港啊，但系又冇能力走去外国嘅时候。咁呢班人咧 trap 住喺度中阴身咁样咧，就真系最无奈嘅。咁所以香港嘅嘅成分系好奇怪、好奇特嘅，即系个 spectrum 系好阔嘅，即系包括有啲明知道大陆好系行咩套路嘅，即系但系都愿意咧同佢一齐跳埋嗰 part 舞嚟毒害其他人，又为咗自己求自己嘅生存咁样。我觉得嗰一层最口响。最难嘅就系呢一层啦，我觉得。咁但系你对于一啲最大部分嘅持份者嚟讲咧，佢真系完全冇佢哋嗰啲感受嘅时候，咁呢个就系世代之争啦。即系呢个就系呢一两代人同埋呢两个唔同成分嘅人嘅一个最大嘅冲突啦。咁即系嗱，我嘅计法咧就唔系话因为嗰啲后生仔有几多人，大陆落嚟有几多人，老嘢有几多人，即系其实而家唔系个人口啊，系计埋个人口嗰个年龄啊。即系你一嚿电池咧，你用咗20%，你仲有80%未用。而家嘅细路就系仲有80%未用电池嘅一个机器。咁但系啲老嘢，你搵咗好多钱，搵咗几廿年钱，而家可能剩翻20年咁样。你净系计嗰啲嗰条命嘅总和咧，我觉得绝对而家呢班后生仔系佢哋嘅事嚟嘅。即系对嗰啲风烛残年嘅老坑咧，即系例如我呢啲。过了半世以上的呢就即是我们是没去领得那么硬的。那所以那些既得利益者不是唯有不停在那里唱反调或者不停地为了他们自己的 那一份的着想而即是很能自私这样就完全不理人家第时要受大陆那套东西。而当年我们眼白白见着这个中英联合声明那些条件咁样而家摆到明大陆就系走咗数，咁啊睇住佢走数都唔理，哇觉得冇事，觉得唔关自己事嘅，咁好明显大家都有个判断啦，就系呢啲人自私咯，就系完全唔理下一代咯，甚至乎嗰啲唔系自己下一代，更加唔使理添。咁我都嗰啲都唔系我嘅下一代嚟嘅，但系我觉得好唔公平咯，对佢哋真系，甚至乎对于我哋香港大嘅人嚟讲，嗰个尊严都系丧失咗。咁所以我觉得嗰啲咧。仲系撑警嗰啲咧，简直系势不两立啊！丧心病狂啊！嗰啲人根本就系、 是。第五基本法18条系讲解放军入城，实行全国法律，未有机会戒严。雪崩长探长好，都食咗咁多催泪弹，唔理佢反唔反对，都行落去啦。示威控探长好，大家好 ，Phoenix 你好，迟咗添。L.S. 因大家觉得喜欢威权嘅 Trump， 但一句说话帮香港人系为咗应付内部，还是有目的地用嚟打贸易战？对香港形势有帮助吗 ？J.J. Lance 个 Telegram group 里面果啲人要 set 个 privacy 系 nobody， 你哋先见唔到佢嘅电话号码。换言之，你冇 set， 全球都可以见到你电话。 话 意 思 就因为搞乱，香港俾大陆人睇，真系无论过去还系现在，呢啲片段都反复出现喺电视、电脑、手机度，点避都避唔到。可见中共系几咁重视搞乱香港嘅重要性。示威控泛民做地区嘢，好多时唔够资源。后台资金，另外佢哋做地区工作好似唔够细致。Wilson can be used， 共匪真系思觉失调。BB，iPad 探长，你认为医护白工有用吗 ？In Lockchain， 你话我心地差，都系咁讲。对方越用扑街招数，越令更多香港人知道翻扑街啲衰嘢。回归咗22年，系时候醒下。嗰汤房波当香港人系乞衣，派糖都派得衰过人，以为派完会冇咁多人行出来。如果有人因佢派完糖后就唔出来，就枉为香港人。 根本啊，佢派完嗰啲嘢咪买物资咯，都系要嚟。我谂我唔使识佢哋啊，即系估都估到啊，即系咪唔使咁多人去接济佢哋咯？去派咗钱之后，呢抗争基金嚟噶嘛，根本就所以咧，我怀疑佢唔敢讲话系因为修例而派钱，都系因为俾人哋即系惊俾人抽后腿咧。喂，你派钱俾佢哋抗争，咁啊，其实曲线可能做咗好事都唔定咯。虽然唔系有心噶，咁但系呢个似乎都系事实啦。哦，是啊，屌啊，我觉得啊 ，BB iPad 咧，即 即系你唔好咁功利啦，即系你问我医护罢工有冇用？我即系几个礼拜前我讲过咧，其实做咩都有用嘅，即系蝴蝶效应嚟噶嘛，因为即系涟漪咁样，你滴一滴水有冇用咧？咁但系对于微生物嚟讲有用，好多人每个人都有滴水就变咗个浪噶啦嘛，系咪？咁咧，我觉得呢啲有冇用呢啲咁嘅论述咧，我觉得过咗2014年，大家都好清楚咧。即系甚至乎今次嘅运动咧，大家应该要睇清楚咧。即系不以前个雨伞有人话失败嘅原因，就系话佢哋所见到个短期目的唔能够达到，咁啊叫做失败。咁但系如果冇2014年埋下个种子，咁又点会咁多人会觉醒咧？咁样咁你系咪有用咧？我觉得绝对有用啦。咁任何人罢工，任何人对住政府干咧，都唔会冇用嘅。我认为。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去戒一样嘢，就唔好话你做呢样有冇用，我做呢样有冇用，有冇害就可以讲嘅，即係你有冇害呢，会影响到呢，咁我觉得影响实影响到，但係有冇害呢，就可能可以计算到出嚟嘅。例如喺机场咁样嗰班細路仔，即係我见到女村长啦，佢都係不停咁样嗌呢，喺度想搞郭家麒，话非礼都够胆死。我见到个画面，有个机啱喺正佢隔篱，听到好清楚。咁嗰班人咧，好明显就系、是，即系其实一个咁大嘅群众，一个牵涉咁多唔同阶层嘅一个社会运动，又点会冇呢啲咁嘅怪人喺度啫？老实讲，咁譬如大家话不割席咁样，呢、這个充分表现到一啲和理非非嗰边嗰班人。嘅光輝啦，因為不割席嘅好痛苦噶，因為你見到佢哋咁樣做呢啲咁泯滅人性嘅嘢，你竟然話唔割席，咁啊即係同含淚投票一樣啦。咁但係咧，我想斟酌翻一個 point 咧，就係話唔割席嗰啲咧，通常都係左膠嘅進化版嚟嘅，甚至乎佢未必係左膠，佢本來都係和理非非嚟嘅，因為這個呢個咧都係有少少。逆向歧视嘅，我觉得即系你话唔割席，根本上就已经你觉得，如果唔系咁大件事，我割咗席啦咁样，即系嗱呢个我演绎嘅潜台词，因为我自己都系嘅。咁因为有时有啲嘢咧，如果佢唔系为咗一个好大嘅理想同埋一个好大嘅运动，你一定要割席嘅。老实讲，就一定要捉鬼一样啊，同埋咁，所以我永远唔会放弃承认呢个世界系有鬼，同埋系有啲人系需要割席嘅。咁但喺成个大嘅版图里面咧，即系成个大嘅趋势里面，你点可以因为呢啲咁嘅瑕疵而割席咧？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一个传闻嘅一个修炼嚟嘅。即系而家令到传闻修炼到一个境界咧，就系、是、识得睇大局啦。开始，因为2014年嘅时候就系唔识睇大局，就系、是、咧。容易俾阿黄杨达啦，即系叶普成嗰啲人利用到互相嘥啲时间去闹交，去挑对方嗰啲骨头，就多过走去针对政府嘅。即系民建联都竟然可以唔闹，就走去闹民主党啦，闹阿小丽老师啦，闹阿大台啦，闹郭兆杰啦咁样。即系啲嘢大家仲系记忆犹新嘅时候，咁但系到今时今日咧，就我觉得左交嘅阵营咧就开始。大爱啦，即係包容埋嗰啲好残酷手段对付一啲反即係一啲对家啦咁样。咁但係调返转呢，我仲不停咁样见到，甚至乎有啲好朋友啦，上过嚟我9/24嘅朋友都好啦，即係佢哋反而调返转呢，係佢哋有啲割席嘅行为，即係例如话话即係不停咁样出文去抒发佢嘅感受，就係话呢个难民之父啊，即係张超雄搞我晒成件事啊，又话即係都係用返嗰个諗法呢，但係嗰个諗法充满盲点啦，当然即係例如话郭家麒又唔关佢事，又喺度争啲放走咗嗰个扑街呀咁样嗰啲。咁我觉得即係对我嚟讲，我又要即係随时声明呢，我又唔係话要割席，因为而家真係唔适合割席。咁但係我觉得嗰个系人道嘅问题呢，就算德军落喺美军手上呢，虽然好多美军都棒瓜咗德军，因为冇人知嘅喺个战场嗰度。咁但係我睇戏啊，我唔喺现场啊，即係有人记载啊，就係啲 啲美军都系放个德军走喺背后开枪，即系唔想兜口兜面见到佢个死亡嗰个样啊！因为你睇住一个人死喺你手上，系一个好唔好受嘅感觉嚟嘅。虽然我未试过令到一个生命结束，但系我啲猫死咗好多次，好多猫都喺手上面死嘅，因为你要去带佢打针咁样嗰啲。即係好痛苦的一件事嚟嘅，你唔好話人啦。雖然你素未謀面唔相識，但係佢都係人。人一旦有同理心咧，你又好難忍受到嗰個 moment 嘅。咁當然呢個世界上唔係人人都有同理心啦。好明顯，琴日對待定係前日啊，對待嗰、那個環球時報嗰、那個嗰、那個記者嗰啲手段咧，我覺得真係好恐怖啊！我真係睇到心都實埋嘅。原因就係、是、大家。都觉得自己冇责任嘅时候，一人一脚，一人搵支旗插佢一下，又或者佢太过惊慌，又或者甚至乎你啲炸弹炸到透唔到气，即系分分钟就死喺你面前嘅，即系嗰条友当然好精神啦，因为都几好体魄嘅。咁至于嗰啲人之后会做啲咩咧？甚至乎我听到有人叫啊张超雄同埋叫啊郭家麒走嘅时候，你走啦，我哋唔会打佢嘅咁样。喂，你话唔会打佢？即系我就唔信会冇人唔打佢咯。咁我觉得一个人即系俾你咁样绑住，我觉得我哋争取紧嘅就系免于恐惧嘅自由，系咪？即系其中最大要抗拒共产党，但系你系偏偏咧就将一个人带到一个恐惧同埋死亡嘅边缘嘅感觉。即系我觉得对我嚟讲，我真系做唔出咯。如果俾我咁，但系佢哋都做得出嘅话，就证明。呢、这个运动嘅持份者个光谱就太阔啦，即系唯有咁样谂。咁于是乎咧，咩人都有噶啦。即系假若嗰条友投胎早50年，佢喺文革嘅时候，佢咪即系嗰啲红卫兵就指住人哋，绑住人哋，扎起人哋，监生打死嗰啲人嚟噶嘛？咁你唔排除一个运动里面会缺少呢啲人噶嘛？即系唔会缺少呢啲人噶嘛？一定存在噶。咁所以。香港即系呢个情况个唔同，同埋中国嘅时候唔同嘅一个好处或者一个优胜嘅地方，我希望嗰位俾人打过咧，即系领会到一样嘢咧，就是、香港唔同声音都同时存在嘅，即系无论救护啦，或者阻交啦，或者嗰啲人声称话佢阻住佢打嗰条友，或者阻住佢，或者想专登放生嗰条友嘅人，我觉得人命系最紧要咯，始终都系最尾。即系我代入咗，我当时喺现场，我谂我真系会休克噶，会吓到。喂，嗰个人临死喎，即系可能我见到嗰啲人围揼佢啊，搵啲旗杆插佢啊呢啲，哇！我真系幻想佢插到只眼点算呢？又或者系咁踢到佢个啲内脏移位啊，或者脑震荡又点算呢？咁样，即系虽然大家嘅愤怒或者大家嘅仇恨都好严重啊，咁但系。我成日都鼓励大家咧，真系要即系唔好咩都好情绪化去处理一啲人同埋事咯。因为即系一个人未必打得死佢嘅，但系如果真系冇人理佢，任由佢自由发挥嘅话，我谂佢翻中俾人喺机场嘅7楼掟咗落5楼都唔奇。因为最方便嘅私刑就系用地心吸力嚟处理佢，咁啊容易过揾手打佢好多。甚至乎可能有人会喷油喷到佢个样。唔似一个人嘅时候易落手啲，因为心理学上有对眼嘅嘢你唔能够杀㗎嘛，有好多人认为。咁所以有啲食斋嘅人觉得冇眼嘅动物就食得嘅，即係都系出自呢个典故嘅啫，我相信。咁所以嗰单嘢真係令到我瞓唔到觉，即係好觉得心都实埋就係咁样。咁但係我又要重申，我唔会割席嘅，因为大家嗰个大前提或者个目标都系为咗针对政府。咁但系嗰啲人咧，好明显咧，就系帮政府拖去，正如头先 Y S Data 咁讲，系对付香港人。虽然佢系敌人，但系我觉得敌人都唔应该有呢啲对待咯。即系你话左交上身都好，你因为咁样唔听9/24，我都冇办法啦。 Wilson Kang the Yesterday， 共匪真系思觉失调 ，B B iPad 探长，你认为医护白工有用吗？要 lock channel。 Louis Powell 探长，我朋友蓝斯刚同我说，话示威者戴口罩是吸毒紧，我真的不明他们在哪里听翻来。我问他有否证据肯定系吸毒，不同我说口罩就是吸毒紧，救命啊救命啊，怎可能可以这样说的？ 超似狗线，戴口罩就吸毒，哇几惊啊！我以为你话你蓝斯朋友咧，因为我睇字睇得好慢，我以为你个朋友咧喺个口罩度落毒添，冇咁毒系嘛？ Alex Sound, 喂 ，Hello Alex。 A.W. 无法下立法会，佢哋话晒事。 系。 Ian Lock 请咗民间记者会出来讲嘢的人，真系质素好高，尤其语文能力、表达能力，好好奇想知佢哋咩背景。卧虎藏龙 ，Tamilly Hill 曾 Jeffrey Yesterday， 如果唔系毛魔，点会真鲁迅为国私人护航无错？大陆会向死刑记家属收取子弹费。Champy 除香港人真系要行出嚟抗议食物污染。上环依家啲中药台未批发中晒催泪烟，供应链实去到周围都系，平民百姓仲可以点？ 所以不惜一戰咯，就係、是、啊頭，頭先聽阿 YS Data 講真係好恐怖啊！即係中共原來嘅目的就竟然係想香港亂，咁亦都有道理嘅，你講得。咁啊，啱啱剛剛正話咧，阿 Keith Ho 咧就透過 PayMe 咧就 sponsor 咗九七廿四啦，多謝你啦。咁啊，好奇怪喎、啊！哦，唔系，因为我唔知点解咧，喺呢度咧可以睇到人哋嗰啲交易嘅、哦。咁我啲朋友咧，可能佢冇教 private 咧，咁逢亲我曾经同佢有个 PayMe 嘅交易嗰啲人咧，都俾我睇晒佢交易嗰啲乜。系咯，咁小心啲啊！大家如果你用 PayMe 朋友咧，就应该将自己嗰个 transaction 咧就保密翻，因为。你有啲包括个人嘅洗费，我唔想睇到噶嘛，真系。嗱，例如，都系唔好爆人啲嘢啦，都几多嘢睇喎，原来。算啦，唔读啦，读出嚟有俾皮。咁本来咧呢、這个礼拜咧，即系或者今日咧，就阿桂思杰咧就会上嚟嘅，上个礼拜报咗名。咁我今日同佢 confirm 咗咧，原来咧佢上嚟咧话讲灵异嘢咧，就唔系讲政治灵异嘢。原来真系讲鬼故喎，原来老婆想上嚟喎，竟然，因为老婆咧真系好多同阿桂思杰以前啊，讲十几年前有冇啊？有十年前啦，即系出嚟饮嘢嘅人，阿桂思杰突然间唔饮酒咧，因为佢老婆好凶狠嘅，就唔俾佢饮酒嘅。咁但系竟然佢老婆上嚟喎，原来老婆佢老婆咧系我同我好多 common friend 嘅，咁所以佢唔系好抗拒我，同埋我唔系成日同佢饮酒嘅，咁所以我免疫咗，咁所以会上嚟咯。咁佢话再约个时间就上嚟讲，咁啊都欢迎嘅，讲鬼故我都中意听嘅。咁啊，阿 Ian Lock Chan 咧，我觉得出嚟表达唔系出嗰啲记者会，咁卧虎藏龙，我觉得香港其实真系好多叻人嘅、哦，就是、只不过做警察就冇乜叻人咁解啫，即系你唔应该咁样同佢比较嘅，即系实在好唔公平嘅，因为正所谓。好仔又唔当差啊嘛，系咪？咁所以咁你就自己答咗自己咯。其实唔系卧虎藏龙咯，其实根本有好多叻人咯个社会度。 Tamilly Hill 曾 Jeffrey Yesterday， 如果唔系毛魔，点会真 系？读咗啦。康康好似未读啊？哎呀，又唔读啊！康康就话咧，探长记唔记得我星期一讲过有个四九年被巡落嚟啊？咩被啦？一错字我就组唔到句啫，仆街！有个四九年被烂系咪应该被巡啊？落嚟嘅上海佬话共产党会无缘无故地毁灭一切啲嘢。当年世界三大金，我呢度听咗你讲啦，咁啊点啫？我未话而家未必会嘅，真系。即系我答咗你，咁你想讲咩咧？其实，我之后你话光明顶嘅刘梦红都系同你咁讲，咁喺大陆见识过嘅人，佢个第一身个嗰个讲法都系一样。你系咪想我哋吹奏啊？你？但我觉得唔成立嘅，我觉得，因为嗰一代嘅中共人已经同而家唔同㗎啦。即係佢哋鍾意钱多，鍾意权力少少囉，我觉得仲係。 当然六四事件全国精英分子是对他百害而无一利的，听完尖逼之后我仲惊。 我乐观少少喺呢一方面。 在洛斯恩说不如开个狗追 Telegram group 啦，听厉害嗨探长，大家好 ，Spanix， 我有看到机翼非礼和出枪的警察，见到他是有拉鸡，但冇子弹出，见佢连开咗两枪。Carlos Y 熊猫中啊，好奇题， 你见到开咗枪啊？啱啱就系有个海外嘅朋友话俾我听，问我咧就系阿 Marco 啊，咁样嚟自 New York 嘅。咁咧，佢就問我究竟香港而家個警察嘅裝備係點解？我揾唔到人嚟問，因為我警察嘅 friend 我已經唔會再聯絡啦。咁佢話嗰支點三八咧，即係嗰支嗰個警察開槍嗰個點三八應該係古董嚟嘅。咁咧，你見到佢掹雞撳開兩槍子彈，會唔會又不謀而合咧？即係會唔會佢係專登拎一支已經唔用嘅槍出嚟嚇鬼咁樣咧？真系唔知道，可能系真系。咁有冇人话到俾我听，而家警察嗰个装备系咪仲系用点三八咧？左轮六粒子弹咧，定系已经用紧曲尺入弹夹嘅 Glock 咧？因为我睇戏睇电视成日都用 Glock 噶，而家唔知点解。 Carlos Y 熊猫中啊，好道题，讲晒老共啲衰嘢，同黄 message retracted， 扎洛斯恩唔识宣传来讲呢，可以同共产党斗的，法轮功真系做得几好，群行嘅 Easter 嘅见解真心坚 ，Wake up Albert Chalou，Why Easter？ 当然，我系大陆生活31年，今年31岁。 Oh, OK， 喂，法轮功咧，因为佢都系共产党嚟噶嘛，咁所以有得困啦，同埋大家知道大家啲套路咧，即系猜到几版咯，我觉得佢哋。 Rate repose time 佢排得来都两年后， 排乜嘢啊？我又唔知道你讲乜，即系又要呼吁一次啊！即系你我一见到呢啲就好戥你肉痛啊！真系，我又唔知道你讲乜，你又嘥你啲时间打字。 决战中环全盛时期探长女王萧公无做真系可惜，我由嗰阵见到探长。 哦，我觉得又唔系好值得可惜嘅。咁决战中环嗰啲都系，即系我唔知啊。即系好多时都系，即系唔系好深入咯。我觉得呢个组合嘅讲嘅，即系个火花，即系唔系好深入，同埋即系有啲 有你做唔好睇 咯。系啊，冇错啊，啱啊。我都唔好适合做啲政治嘅节目嘅，即系当大家都中意听抛书包，又冇得书包抛咧，又好头痛啊！我自己都觉得。 蓝钱照收，鸡照上。 咩啊？ 我话你又唔识讲经济。系 咯，YG Lamb。 蓝钱照收，鸡照上。 系啊，梗系啦。 慈惠红派堂唯独年青人冇，真系贱。B B iPad message retracted， Eddie 五晚安，要瞓啦。 喂，好啊，早唞啦。 趁地主今日应该会少 D 五毛。 其实呢排都少啊，定系本身我个太少人 online， 所以少咯，我都觉得系。但系过咗300应该有嘅，以往可能而家佢哋缩皮就要过500先有都唔定。 Zaloxian 说其实而家应该找人去同共产党谈判，趁目前还有筹码，边倾边打冇问题的，叫佢放翻梁天琦出来做代表倾，系咪好巧呢？ 梗系唔好巧啦。我根本觉得梁天琦都不能够代表抗争者，同埋即系揾边个同共产党倾啫？我觉得唔使倾嘅，即系冇得倾嘅，根本就咁啊！吴以开希同李鹏倾嘅，倾咗啲咩出嚟咧？ 趁地主事原系一架车牌经 88519记劳斯莱斯女车主霸住医院应急通道个几钟唔肯让路，公安嚟咗都唔肯让。条片系微博突然被全部删除，一查呢个车牌好似系由钓鱼台来记微博啲中国人，因为呢件事已经切咗线，本来仲系到俾 like 嘅14亿护旗守门一个个调转枪头杀食 MB 邓无色啤梨之流，甚至叫人头建制。Why is that？ 我家下系大陆就系、是、有呢种感受，虽然大陆里面得门政府嘅人系有，甚至唔少因为佢哋。 地发现出到社会之后，俾现实一巴巴打埋嚟，先知道原来现实同系学校宣传教育完全系两回事。原来现实系咁残酷、咁黑暗、咁无底线道德，但系点解个社会依然会保持到运作落去呢？就系、是、靠洗脑，需要知道大陆目前嘅社会运作模型，就系、是、靠牺牲一部分人嘅幸福去令到一部分人过得好幸福、嗯。只要一直维持住依个状态，嗰一部分好幸福嘅人就会对共产党支持度好高，甚至会为共产党做任何事。 嗱，其实Y Starter 讲紧呢样嘢咧，系好现实，即系佢哋就日日都系 run 紧呢个状态。咁但系咧，依然都有破绽嘅。我虽然我未读晒你之后嗰啲啊，但我即系咁样当倾偈啦。咁其实佢经济保持增长咪 OK 咯。咁万一佢负增长嘅时候咧，佢连呢样嘢都维持唔到噶啦，我相信。 Why is the 都因为佢哋自己过得好，话知你班被牺牲嘅扑街死啦。呢、這个叫他者扑街主义系最近一。 系啊，所以咧，当个扑街嗰啲人个比例倍增或者十倍增长咧，嗰啲既得利益者又少翻人嘅时候咧，咁、那个问题就出现噶啦，我觉得。 Why is the 都因为佢哋自己过得好，话知你班被牺牲嘅扑街死啦。依、这个叫他者扑街主义系最近一个经常执脑烧口水尾嘅末后仔赵善谦提出嘅一个理论，我相当认同。只要一个社会有唔少嘅一部分人系受惠于共产党某啲不公平严重倾斜嘅政策，咁呢班人嘅道德观就会神奇地突然之间唔见咗，进入一个只会盲目支持中共嘅模式，扯骨撞斜，非常自动自觉，再加埋洗脑宣传片，睇到啲人个个潮吹晒，咁就连另一半被牺牲嘅人都一边食住即食面，一边进入戆鸠嘅奶共模式。穷红白冰早几日都开始闹翻问，又系廿年一事无成论。听完之后，我开始唔想听佢。声强力留住假记者都冇用啦，反而会影响大众支持。Why is that？ 至于果另一半社会受益者更加唔使讲，无论共产党做咩奸淫掳掠杀人放火，嗰班受益者都只会系义无反顾咁支持，而且正因为佢哋系受益者，受益越多就越癫，支持嘅力度会更加疯狂，甚至有啲唔介意捐身家捐性命，话要砸过台湾。因为我就真系见唔少依类戆鸠评论留言，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相对比较公平，咁反而变咗无太多人愿意发咗癫咁支持共产党，俾佢当枪使，为佢无恶不作。就如当年红卫兵咁样，毛泽东突然话红卫兵周街食饭免费，搭火车免费，结果红卫兵变成恐怖分子。Why is that？ 而中共每次报道民意嘅时候，只会报道最癫嗰班人，就代表全中国人都系咁。依、这个就系中共目前嘅玩法，就系、是、共产党点解反而要制定呢种唔公平嘅社会运作模型，用到大陆社会嘅原因。当然，再配合埋工业革命同信息革命带嚟嘅技术进步，一个高度现代化、信息化、东方专制主义、完美独裁体系嘅集中营即将诞生。 冇办法噶，因为共产党太多年都冇输过，即系唔系外国啊，即系佢对啲人民嘅压迫啊，同埋佢即系。做绑匪呢是做到冇得输嘅，因为冇一个更加大嘅权力去钳制到佢嘅时候，政变又冇产生到啦。咁佢已经老练到呢，即係由毛泽东开始即係掌握到原来人性係咁脆弱同埋咁邪恶嘅。咁好多人成日觉得香港就係高人一等呢，但其实香港人受到啲咁嘅 background， 例如好似大陆咁样钳制啦、压迫啦，即係听话，即係信我者生，逆我者死啦。同埋冇資訊流通啦，喺一個唔係你死我亡嘅競爭世界裏面咧，根本香港人都一模一樣嘅，我夠膽講啊！我而家之所以去爭取嘅，爭取一個唔同嘅 background 啫嘛，即係一個唔同嘅政制、唔同嘅社會、唔同嘅遊戲規則，我哋就係爭取呢樣嘢啫嘛。其實一旦冇咗呢樣嘢咧，即係其實全部人都係一樣嘅，即係尤其是我哋有呢啲咁複合性嘅文化嘅。嘅基因咧，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哋呢一代，我觉得好生性啦，即系佢哋唔要命都要争取一啲基本嘅尊严同埋基本嘅法治咯，可以话系。咁其实中国人如果唔系有翻咁上一自私咧，佢都唔会有得呢个政权咁样 run 落去，万有永有咁样，即系自有永有咁样呢个政权。咁但系香港就系胜在。见识过一啲唔同嘅社会体制、唔同嘅法治体制，而得到嘅相对公平咧，呢、这个就系抗拒呢样嘢啫嘛。咁你同上面嗰啲人倾咧，即系有啲被洗脑咗，又唔系个个 Y S Data 咁醒爬呢啲，咁你真系好难会改变到佢哋。既然改变唔到佢，咁我觉得咪就系、是、即系香港人要显露我哋嘅野蛮咯。即系我觉得冇办法噶，真系不惜一战咯。所以我成日都系讲。 Ricky Junk, hello， 近几个月翻墙都很容易喎、啊。Clark 唱各位和探长上晚好， 凌晨 换机场一役，好多大陆中立态度嘅人都开始闹香港后生仔废青，我觉得真系中晒计。 我觉得嗱，呢、這个咪就系表现咗冇独立思考咯。即系嗱，第一嗰班人嗰件事系咪代表晒所有嘅示威者先？咁佢都识答唔系噶。咁但系呢个就系咧，我觉得香港人都仲未改得到嘅一个观念呢，就是成日都鍾意人哋点睇自己。即係你成日都见到呢，无论中国香港台湾都有啊，都成日老外如何睇呢样啊，老外如何睇中国饺子啊，老外如何看香港人讲英文啊，咁样。即係成日都鍾意将人哋点样睇自己摆得好重要嘅。咁去到呢个情况就发挥啦，啊究竟啲人点样睇啲示威者啊，喂你唔好影衰我啊，我系示威者，你咁样影衰我，宁愿唔系，我唔同你唔同伙啊，咁样。即系有呢种洁癖，同埋有呢种往往都系企喺别人嗰度看自己，去企喺别人嗰度去 judge 埋自己嘅同路人。我觉得呢个都改唔到㗎啦，问题就系而家学緊囉，学习下囉，即系学习下喺成件即系成个大事里面，呢啲瑕疵你接受到几多呢？你系咪一件都接受唔到呢？你系咪包容唔到呢啲人呢？而包容唔到呢啲人，你又冇办法阻止佢嘅时候，你系咪就咁样就系选择咗离开呢？咁呢个我觉得纯粹都系让子弹飞嘅，即系你觉得系咁样嘅时候，都冇人可以说服到你嘅，因为你又觉得自己嗰件衫好干净，就唔想你啲同伴咧就影衰你。即系啲穷亲戚咧，就最好唔好同我一齐去半岛饮茶啦，咁样。咁但系你冇办法唔承认呢个世界上真系有穷亲戚噶嘛？咁你去 judge 佢系你又 judge 佢嗰样嘢错，当然系有道理啦。即系我头先我都亦都讲咗咯。 时坏控真的不可以以暴制暴，原本对付魔鬼，但后来反而变成另一只魔鬼。 咁样讲啊，梗系好漂亮啦。时坏，即系呢个系道理嚟嘅。事实上，咁但系问题，你如果即系干净到咧，即系静坐咁样能够改变世界，而又唔得嘅话，就选择自焚嘅啫，唯有。咁但系当自焚都唔得嘅时候，咁你冇选择嘅时候，你可以点呢？咁即係我都唔赞成暴力㗎，但係咁佢哋嗰个变奏喺度行呢一步嘅，咁即係总之我唔会割席囉，真係。 索洛斯恩索商公平点讲，调返转有个香港人在大陆讲港独，一定会被人打死。机场事件还是有人用身体保护受害者的，香港人还是先民的，吸取教训吧。经过811，我决定不支持勇武主义咯，还是和你非比较有用和有震撼力。趁地主医护是不可以罢工，因为他们要救人。Kenrick 峰探长，咁你点睇香港未来中美贸易战又点睇？中国又会不会自爆？似 如果你成日问我点睇，我真系冇咩点睇嘅，真系。 Gregory Daly 晚报林康正做直播，我也看过，但好多时拍紧直播，多数突然讲边条记者索，边条记者个波大，跟住无汉John Kim全民揿钱入卡位，趁地主琴日已经揿晒啦，熊熊七月讲鬼故正啊，快啲请佢上嚟，就下星期啦。C 仲蓝丝系话示威者嘅口罩系被陈浩天用大麻精 CBD 浸过，所以前线示威者全部被毒品控制。 呢个系咪噶？我都想整翻个系咁，你都唔使钱嘅咩？蓝丝真系好有幻想力噶，咁啊俾个 like 佢先，咁有幻想力又系几好，即系全日 high， 兜嘢揞住口罩落自己度，搵大麻精浸过，喂呢、這个好嘅 product 嚟噶。 但系 CBD 系好似唔 系唔 high 噶嘛，系啊，系冇错，系啊，戇鳩啊，咁啊， 可以防冷癌咁样， 系，同埋会 calm 啲咯个人。医护唔可以罢工，医护都唔系全部罢工，有啲唔系当值嗰啲出嚟企啫，咁咪冇唔够人啦，咁所以系都系问题嚟噶啦。当然，咁殡仪馆可唔可以罢工啊？即系嗰啲嗰啲堂官可唔可以罢工噶嘛？嗰啲五作佬唔可以罢工噶嘛？咁喺雪房拎咗个尸体出嚟罢工咁点啊？有啲真系唔得嘅，即系唔系话死留一边颈嘅。 吓，嗰啲唔系医护啦。 唔系啊，即系唔系人都可以把啊嘛，其实。揿钱啊，好啊，揿啊，听下揿咯。我记得上年嘅七月十四咧，我揾咗啊做戏曲嗰个阿辉上嚟讲鬼故啊。如果大家想听，不如听翻旧年啦。即系我谂好多人都冇听过嘅，因为我见到个 view 数咧都系得二千几啫。咁所以大家支持下旧年嘅讲鬼故啊，鬼故嘅嘢冇咩新鲜时令啩，我谂。咁希望大家想听鬼故嗰啲咧，就听翻旧年啦，粤曲辉。听过嘅话咧，就再翻听都欢迎嘅，都几 creative 啊！关于个口罩嗰啲嘢。 上轮我以前都好中意听怪诗杰， 就 落 C N 说 yesterday， 大家广东人跟你四个喺 H P Y chat， 我都有听过，话班前线嘅示威者喺猪嘴里面插咗大麻提炼，所以佢哋冲得特别劲，示威 向 白兵突然扭翻。 喂，嗰啲人咧真系冇常识噶、哦。 俾啦，大 帽，咪咯，即刻 hea 啦，即刻走去拎个口琴出嚟吹啊，吹下水啊，咁样 yo man， 咁 what's up， 成日都系好，即系唔生产噶。究竟你知唔知道大麻系咩嚟噶？嗰啲人完全浪鸠啊，简直系大麻令到个人好 lay back 噶嘛，未试过就唔好出声啦，真系。你话第啲药我又唔敢讲。 示威控白兵突然扭分文，又系呢只可以唔使睇。Lamech 换我都有见到开咗两枪空枪，枪 利 利撇丝用咗轮。 示 威 控 应该系逃学威龙嗰支善良的枪， 笑 到碌地嘅表情。Why is the Dexilox in so high？ 原来原九千三百。 哇！你啲广州友全部嗨嗨声啊！喂，咁啊同我想知道呢有几多个广州嘅 friend 先？有冇我记忆好似有三个嘅，止唔止咧？其实。 原来原9394台湾嘅名居正教授系 YouTube 出通告警告林郑，佢依家生命有危险，有机会被中共杀人灭口。你点睇？ 一早已经有人预测过噶啦，即系话佢抹下枪跌咗落街啦，又或者屙下屎啊心脏病，冲冲下凉煤气又熄咗焗死咗咁嗰啲嘅，一早已经有人预测咗啦。咁我谂嗰个教授都系。搞下 noise 嘅啫，应该系咪？你估林郑又唔知咩？其实睇上面仲有两个人问我点睇嘅。咁中美贸易战咧，你都系从利益个角度去分析咧，就冇乜走鸡噶啦。美国人咧就冇义务咧，对香港人有做一啲乜嘅。但系咧，好需唔需香港有85,000嘅美国侨民？咁同埋有大量嘅生意喺度，咁咧你搞到香港即系搞到佢个场，咁佢一定会出声啦。咁至于我觉得Donald Trump 咧就好醒目嘅，即系真系江湖大佬咁样啊！即系你同一个你食滑佢嘅对手讲嘅嘢咁咯，即系哇你得嘅，平20%俾我，你冇理由唔得噶，我知道你实得噶。即系你实会益我嘅，我知道。即系不停咁样，好似嗰啲大佬咧，就屈啲僆或者屈啲商户做一啲嘢咁样咯。而家个口吻就系、是：我话你一定掂嘅，你一定对香港冇嘢嘅，你劲啊嘛，你好嘅领袖嚟噶嘛。即系好似鼓励紧自己嘅下属咧，就达成佢自己嘅愿望或者佢自己嘅 order 一样咯，都几好笑。我觉得 Donald Trump 都呢一下。康康，唔知我成日都唔读康康啲嘢喎，真係嘥晒你啲长篇大论啦，真係。又唔得，喂。咁因为我读得冇咁精彩，我觉得 Siri 读得清楚好多。康康又话可能头先太长冇读，有个四，哇又嚟多次又会顶。我真係唔想读喎。得啦，即係你大意呢就话有个你上次讲个上海佬呢就话即系缩短啲嘅，就话咧共产党咧，即系好可以无缘无故、冇理由、冇利益底下咧，就将啲嘢毁灭晒嘅。咁因为与天斗，其乐无穷嘛。咁斗嘅背后咧就有风险，就亦都好爽皮嘅。即系你同只癫狗打交咧，俾佢咬两嘢咧，但系你挖咗只眼出嚟，你都开心嘅。咁啊，类似咁嘅意思啦。咁咧就系咧，就嗰个人就讲咗俾你听，以前上海都系咁样。 鬥垮，即係都係玩謝咗，即係好多精英亦都死咗。六四嘅時候又係咁，咁於是乎咧，劉夢熊咧就講翻同一樣嘢出嚟，咁咧就越聽越驚咁樣咯。咁你唔使打多次嘅，雖然你唔肯讀，我又讀得唔好。 喂 ，Jenny，Frankel 大陸維穩費不足，所以三毛都唔請啦。 係啊 ，S 英網絡斷斷續續 ，Mike 宏開探長， 喂 ，Jenny 尊嚴好重要，冇寧死，為進推翻共產黨，唯一出路。香港根本人地點睇唔重要，自己香港係自己先夠到。 係啊，即係我頭先就係指出咗嗰啲轉咗態嗰啲咧，佢都係好擔心人哋覺得自己係示威者，係示威者，而嗰啲又都係叫示威者嘅咧，就影衰我咁樣。即系我呢个大胆假设啦，靠估啦，咁总之我啊系咁样觉得啦。啊呢度有冇人觉得嗰晚啊女村长啊咁嗰啲走去虐打一个嗰、那个疑似公安，其实系记者，有冇人因为咁样割咗只咧？即系你真心讲唔紧要啊，唔使见人讲人话啊。即系你试下讲下你个睇法系点啦。即系赞唔赞成，同埋你。割唔割席系两回事嚟噶嘛，系咪？因为你要包容你嘅阵营里面有同亲戚噶嘛，真系要。 Zarok Siang 说：其实出解放军，取消一国两制，消灭了民主派，最大损失系民建联那班建制派，因为到时他们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了，没有了民主派还需要建制派吗？ 嗱，你呢啲咪有智慧咯？成日都有啲咧，成日喺度挑剔民主党，即系其实呢度冇人中意民主党噶。老实讲，真系，我谂香港真系好少人中意民主党噶。但系问题嗰个伤害性同埋嗰个出卖率边个高啲咧？有啲摆到明系敌人，有啲咧就古古话偷食。咁你拣咩啦？就咁简单啫嘛。我觉得我呢度都仲有人不停咁样喺度铲民主党，又话咩都冇做过啊，成啊鬼唔知咩，唔使你专登讲噶啦。即系我觉得，既然今时今日左交唔同嗰啲暴力嘅人割席，喂唔该，你唔中意民主派嗰啲冇用不才或者太斯文咩都冇做过。希望你都同佢，你都包容佢哋啊！我哋系同一路人嚟嘅，其实真系，即系除非你话唔系啦。咁有啲啊，甚至话啤梨之流啊，踢另一头民建联咁样，即系好明显呢啲就系鬼嚟噶啦。 Zarok Siang 说：其实出解放军，取消一国两制。 啊，读咗啦，咪就系咯。喂，佢即系如果冇咗民主党、民建联，真系一撇屎都不如啊！冇晒利用价值啦，已经。 Carlos Y 熊猫，香港警队好似冇再入德国 K Chant 旗厂借咗，实质唔系好记得。不过肯定 K Chant 旗厂在好早前已经冇卖 MP 5俾香港，原因系香港民主度太低。 卢 皮基刚刚 FB 内有人贴出男警手女示威者身的片被失踪，愤怒嘅表情， 为将 中国人很喜欢践踏别人上，自私又自卑的民族，缺乏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太可怜。Y Lam Jeffrey 黄探长你好，少小心意$200 Y 妈反自白， 炳荣吹海。Cliff 朋友 ，Sit Chong 又传共产党会暗杀林郑喎 ，Ultraman 数96，我而家一路怼紧早一年听直播，我都冇冲啦。有 Deep and Logic very good， 是仲但系， 哇，你又真系风凉喎、啊，听讲你喺度合法噶、啊，Dominic， 哇，如果啊换咗嗰啲催泪烟咧系草咧，你要即刻一齐坐喺度啦，即系连。警察都坐晒喺度一齐 say 个 hi 啦，即系 love and peace 啊！但系用埋啲咁嘅毒气，真系戇鳩啊！即系嗰啲蓝丝啊，真系妙想天开啊！真系你不如捐啲钱啊，不如捐啲大麻嘅毒烟，即系唔系毒烟啊，捐啲大麻嘅催泪弹走去益下大众嗰个啦！即系即刻冇晒戾气，我担保。 是仲但系 CBD 唔开噶，系 calm 差 佬一手到尾话藏毒，但 CBD 系贩卖药牌，唔系非法咯。 你 现在讲和你飞天 ，Omen 九现在要关注被拉的战夫，个个打到入医院，又唔俾见律师家人 ，YY 出来游行，可叫其他为号。我爱中国，你爱中共，共党出兵收翻香港兵临城下，后果自负。反之，陈地主若否定了勇武果班，只得和你飞，请问你自己谂下会唔会走到今日嘅形势呢？ 麦克里 门410 听讲 嗰日机场有人煽 动 打 过。你话咩？即系我觉得陈地主咧，你都有啲牛精嘅。即系其实系咪唔支持等于否定咧？即系我唔明点解可能我啲表达能力太差咧？即系我狗吹，我成日都讲咧，即系你呢样唔得，咪试下嗰样咯。咁但系你唔好讲紧人哋嗰啲。唔得嘅时候叫人唔好做，又或者唔好做嗰啲人又叫我做呢样叫你唔好做嗰样嘢。点解 非黑即白咧，我都唔明嘅。你成日讲嚟讲去都系咁斗争，即系都系要拗呢啲。而家冇人话冇勇，即系唔系冇人咧。我话即系呢度个我个通咧，就冇话勇武系唔啱，但系只不过冇和理非非，咁和理非咪真系完全系冇勇咧？咁点解唔可以同步咧？系咪一定要？即系嗱，我明啦，终于都你啲系英雄主义咧，即系觉得你自己支持嗰啲咧就一定啱，人哋嗰啲又嘥时间咁样咧，即系我认为真系唔系咯，点解唔可以同步做啫？点解咧吓？ Mac 两万四百一十，听讲嗰日机场有人煽动打过大陆人，而煽动者正是批人恶底，而且系就嚟 passing out 嘅学堂仔，是拉控。我仍然继续同行，不会割席，只系唔想有不合理暴力。我绝对支持反抗及保护自己的武力，但真的要控制好像机场那天那种不必要暴力。当然，刚刚发生811的无间道事件，一定好容易过敏及愤怒，但这正正就是最要注意的部分之一。 系啊，冇错啊，好危险嘅，因为上晒头咧，即系愤怒。老实讲。可能嗰啲后生嗰啲即係个底好牛精嗰啲呢，佢哋真係比我哋呢啲老嘢愤怒更加多嘅。咁佢做得出呢啲嘢嘅时候先危险㗎嘛，即係啱唔啱，我觉得做咗错嘢就啱嘅，就错嘅，客观上。譬如佢真係死咗或者盲咗或者跌断咗脚咁样。即係冇人想见到呢啲嘢啩，我諗。咁陈地主真係可以讲两句啦。即系重新又要复多你一次，我真系我唔明点解咧，我都识咗你一段时间啦，但你仲系咁样讲嘢嘅。 陈地主若否定了勇武嗰班，只得和李飞，请问你自己谂下会唔会走到今日嘅形势呢？ 咁你又调翻转问下自己咧，如果净系勇武冇和李飞嗰班咧，咁你一早坐晒监冇维权律师啊，即系嗰律师都系和李飞嚟噶，喂大佬，咁咪好多人坐晒监咁又点咧？会唔会仲走到而家咧又？ Like and nice you, 大佬，我。 Like and nice you 啊，我唔知道你系边个，你系我大佬定系点啊？你意思系？喂 ，Hello， 钟锦全，呢个系实验人形嘅 AI 嚟嘅，我相信系。 Gregory 818石汤泉，有灯神指路，老萧今晚讲818会有示威者死几件，不要游行，反而大家放心，维稳消发工。 喂，你真系唔好再喺度讲老萧啦，即系我真系冇兴趣听啦。有兴趣听嗰啲自己就听个老萧啦，即系我唔想研究或者评论呢个灯神。我老实讲，真系我觉得嘥我版位啊，简直系。 雪崩唱 Pelly， 我一直觉得系曲线救国。Ruby 判员原来做记者唔可以认你系记者，又要做所谓嘅记者，又要去荃湾做刀手，又要撑警，你真系好捻忙。都系有一部分冲动咗，但可能又系由卧底带动，我绝对不会割席，亦冇资格割席。我好多谢班后生仔 J J Lance， 你拣蒋丽云定系黄碧云啦？我够唔中意黄碧云啦，但我唔会拣蒋丽云咯。John Winston 用原生不行吗？变音干吗 ？X Six 咩啊？讲咩啊？是不是又是机械人形呢？啲 John Winston 用原生不行吗？变音干吗？ 即是点啊？喂，算了，不知道啊，不要知道啊，因为实在距离连推理的本钱都没有啊，那两句又不知道你讲什么。 X6X 人大常委都得一个功能架啦，冇咗民主派建制派咪同人大常委咪一样咯，点会冇功能呢？ Louis Powell， 我本人没有国籍，反而好担心他们心里不断望住电视机同他们讲唔好打佢，这是中共的计划可以吸。 係呀，都係呀。我呢个我听唔明喎，人大常委嗰度讲个。 X6X 人大常委都得一个功能架啦，冇咗民主派建制派咪同人大常委咪一样咯，点会冇功能呢？ 哦，唔系啊，问题就系唔使佢都得啊，即系唔使嗰啲，佢哋其实民呢个民建联嗰啲咧，佢要好多角色扮演嘅，有啲又要扮律师啦，有啲又要即系好多要扮人啊，最基本系明明一只马骝就咁揿掣，咁啊点解要大费周章要扮人咧？又要作啲嘢出嚟喺议会度讲咧，即系分别就系咁样啊。咁因为佢未得请㗎嘛，咁如果得请咗冇晒民主派嘅时候，咁根本就係请廿隻马骝上去廿票咁样通过，就改埋个法例咁解啫。 而家人民大会堂嗰啲全部都系同马骝冇分别噶嘛，无端端有一两只马骝唔记得禁制或者反对咧，就已经系新闻嚟噶。 会 Kofelberg 今晚啤梨晚布林康正话一票不投民建联，要两条嘢俾几百人围住都冇见红，简直是见证奇迹。仲话暴力傻嗨 Ruby， 批评民主党起码冇做出伤害香港人核心价值的事。你可以话佢哋不进取，但你唔可以话民主党系坏人。Ultramax 税$96.20，查一查 CPD oil 保暖两平安。趁地主唔系讲紧你。$720，一班白衣人系唔系不了了之 ？John Winston 反对共产党的不会进行立法会，不平等着潮。Louis Powell 其实同步可以的。 哦，得硬系我呢个 John Winston， 我唔知佢讲乜噶，真系。虽然啲字我读得到，唔知你讲乜咯，但系真系有冇人可以解读一下咧？定系佢系 copy and paste 嘅 robot 嚟嘅咧？你估？陈地主，我知你唔系讲我咁，但系。你就算唔系讲我，都有个义务要即系讲出我对你嗰句说话嘅意见噶嘛，系咪 ？Frank Hill 720，一班白衣人系唔系不了了之 ？John， 咁啊，梗系不了了之啦，除非有个好有力嘅，即系将来唔知发生咩事啦，即系可以监警察去做到一啲嘢，嗰个人多数都系中共噶啦，咁啊扮好人咁样就香港人就收货噶啦。嗱，呢个都系我嘅奇想嚟嘅。咁啊，即系正如大祖讲啦，呢个奇想我四年前谂，但系当然俾人耻笑啦。咁但系迟早都会发生嘅，我相信。咁今时今日咧，即系攞阿林郑要嚟做成功争取咧，又中咗啦。今日已经有第一单新闻啦，迟啲就更加多啦。到选票即系选举逼近嘅时候。咁啊，成功爭取更加多，咁啊又有好多人會收貨噶咯。讀多次呢位 John Winston 先。 John Winston 反對共產黨的不會進行立法會，不平等著潮。Louis 唔知講乜喎，真係有冇人啊解下話啦？真係唔知講乜。 Louis Powell 其實同步可以的，陳地主好明顯係回緊之前留言。John Winston 反對共產黨的不會進入立法會，不平等著潮。Louis Powell 是的，不要憤怒時會遮著自己的眼睛看不清敵人的計謀。Lamech 話我睇到有人被一班人圍打，個心係唔會好受，但我唔會想割席，因為今次輸咗班年青人好慘，因為班年青人我哋先可以睇到港共政權幾咁醜惡。況且我本人根本唔係現場，喺冷氣房裏俾意見冇乜意思，起碼年青有人出嚟道歉。 系，即系觉得好难，即系人性光辉嚟噶。打又冇份打咧，通常道歉嗰啲人系冇份打噶嘛。即系觉得成个社会、成个香港系一个上紧堂啊，即系大家都学紧一啲嘢，去点样完善翻自己个 team 啊。咁啊，其实我谂住呢几日会录一个怒火探歌嘅。咁啊，因为我拣咗啲歌咧，正好就系、是。讲一啲关于群众去做成另外一件事，系颠覆咗以往嘅旧世界嘅一啲现象嘅，喺音乐界里面啊，咁啊希望得闲啲咯，因为呢几日不停都出去同人倾嘢，希望揾翻多啲唔同嘅客做，即系多啲另类一啲 job 做啦，因为以前嗰啲靠唔住啦已经。 李 chat 配我都唔明点解，而家仲有咁多有钱蓝丝系度屌示威者阻着佢哋去旅行，去中环食饭。重信警察话呢次活动有强大力量支持。呢、這个世界系咪钱多人傻？行控8964。Max 去机场事件，我会用翻警方说法，不完美，可接受，有改善空间。Frank Hill 怀疑开空枪是学堂仔，所以闹吉枪吓鬼。Ruby Clinton 想求证一件事，嗰、那个所谓被汽油弹烧伤的警员，是否以亲口承认系自己扑街导致损伤？如果属实，一定要澄清。趁地主佢应该系讲紧 DQ 反共党入唔到立法会。C 仲睇完响荃湾被斩个男仔嘅伤口伤，唔愤怒就假，直头着火。 系，即系呢啲要即系我觉得惩戒到警察做呢啲嘢咧，甚至乎未必系警察，可能系喺上面请嚟嘅刀手着警察衫或者男仔或者。武警都唔定嘅，即系好多可能性嘅，都几大可能系武警添啊！咁所以佢唔够胆 show number 都系一个好大嘅原因，同埋唔够胆讲嘢啦，好多都唔系净系得一啲动物嘅叫声咁样嗰啲，通常都系大陆嚟，因为唔识你啲话，又唔知你讲乜啊，即系好燥噶嘛，咁啊谷到自己好燥，咁咪就系有呢啲现象咯。我怀疑斩人啊、打人啊，同埋着警察衫嗰啲。 嗰啲，即系总之所有暴徒咧都系嚟自同一个 source 嘅，就系警方或者佢嘅雇用嘅人员嚟嘅，我觉得系。学堂用吉枪吓鬼，即系我觉得未必咯，呢、這个又唔知啊，即系呢间呢间嘢搞唔清楚。咁啊，唔系汽油烧伤嗰个警察嗰条片系第二条片嚟嘅咩？我唔知道，我冇睇过呢、這个。咁啊，陈地主你亦都唔使解释嗰个 John Winston 讲乜啦，我都唔想知佢讲乜。我见到开始 copy and paste 唔知佢讲乜，又冇乜交流咧。即系你有时养动物咧，即系你同猫狗咁好玩。点解少人养兔仔呢？因为兔仔都好得意，但系你交流唔到都几冇瘾嘅。咁所以算啦，唔好嘥时间啦，真系。 陈地主佢自己认仆街系喺中梅都讲，咁你话真定假？ 哦，咁中梅就梗系假噶啦。咁头先我又好似阿 C Y， 多谢你嘅 Pay Me 嘅赞助。咁啊，头先有位话 sponsor 咗，但系你喺咩媒介咧？系咪 PayPal 都有咧？阿监制冇啊？咁我唔知咧，未见到头先嗰位朋友话 sponsor 咗。咁我睇下呢边有冇先。你袁国勇呢啲走出嚟做乜？即系我觉得佢嘅民望又唔系太差。 Ruby 圈今日袁国勇在港台说要政府全部特赦，包括差人和示威者，但我又想问下啦，嗰班白衣人咧点特赦？ 哦，佢话要，哦，即系特赦晒呢啲，咁佢咪就系同你讲下数咯，即系搵啲中间唔系太黑人憎嘅人出嚟讲咯，佢都系被利用嘅啫，咁佢叫人唔好食鱼生就已经有功德噶啦，我觉得。喺转数快嗰度冇，头先唔知道，可能系唔知啊，真系。喂，咁唔紧要啦。好，嗱，今日我要讲嘅话题咧，就系正如呢排都系咁样，都大家 cover 咗好多啦。喂，司汤唔知点解又唔肯读。司汤就话咧，苹果话被汽油弹烧伤嗰个警员咧，其实系自己扑街系错了，因为一开始咧，全部新闻都系跟 Hong Kong Police Facebook 配错图，其实咧两件事嚟噶，扑街有出相，烧伤啊从未出过相，哦，啲资料好混乱啊。咁总之咧，嗰班丧心病狂嘅男司咧。佢唔使理啲相係真定假，唔使理成個 video 係見到啲乜，仲要最重要咧就係佢嗰啲大字寫住啲乜咯。因為我覺得以前嗰啲幫港出聲咧，啲圖都質素高啲嘅，或者啲片即係佢都刪走咗佢冇對佢不利嗰啲片，即係冇前因冇後果，淨係中間見到啲僆仔兇啲阿伯咁嗰啲咧就攞嚟大做嘅。喂，但係近來我見到咧，佢哋嗰幾個幫我出聲咁嗰啲咧，佢直頭係用翻你啲片啊，剪都唔使剪啊，就夾硬講出嚟，啲人都信嘅。咁即係證明咧，嗰啲片嘅內容咧就真係唔重要嘅，對佢哋嚟講，呢啲咪喪心病狂咯。咁啊，早排有人咧就話有個行動咧，就好似 report 嗰啲 Facebook page， 但 report 極都唔死嘅，點解？但我得罪咗城寨又死咗48个钟咁容易，點解？真係唔公平嘅屌！ 陈地主813喺机场嗰个金毛四眼仔俾人起咗底系黑警，仲要系喺6月中要自杀嗰、那个， 叫 狗妖，点可能割者？见到年轻人受伤被打，好愤怒。见报道好多个刑住院，被批好私刑到骨折。上到睇过当年英国对付爱尔兰共和军，为机社被捕爱洛兰共和军被不公平对待，绝食死了10人。英国也不妥协，佢哋被逼策划恐怖，人民共和猪洗物理去对方当你无道，照行照做。陈地主嗰个金毛几俾连登踢出群组。 哦，嗰、那个金毛已被连登踢出群组。哦 ，OK， 金连登嘅咩群组咧？点解咁容易入到去嘅连登？有冇人谂过咧？喂，三轮车夫 ，thank you 你嘅 sponsor。啊，而家大家都有共识啊，那 PayMe 咧，因为佢个 charges 系比较少好多嘅。 你问你点举 FB Play Joe Post 系唔够，所以其实系要点举埋 YouTube 嘅片。 哦 ，OK， 佢咁咪啊，唔怪之啦，因为佢用翻示威阵营嘅片嘅，而家佢一刀唔剪啊，但系唔系，佢夹咗啲字喺度，系咁啊，大家做嘅嘢啦，到而家仲存在。 趁地主连登领。用来你话连登 group 就连登 group 咩？369陈地主连登另外仲有个私下群组， 正 扣咗721飞天男有双卫征打人都唔起诉，咩世界？ 系啊，而家个世界就系咁噶啦，即系香港而家点解咁愤怒咧？即系累积到一个点咧，系完全系冇妥协嘅空间嘅。即系有啲头先有个人有个啊咩 X 字头嗰个朋友又话要讲数，咁而家都唔系讲数嘅时候。是冇人可以讲数，你同全香港讲数就係你只係做一啲嘢得㗎啦。即係你要个天落雨，咁你单方面跳求雨舞㗎咋嘛，只可以。同埋或者射一支火箭上去谷啲雨出嚟㗎咋嘛。咁你唔可以同佢商量几时落雨㗎嘛。即係而家就係咁嘅情况啦。 正扣咗721飞天男有双卫征打人都唔起诉，咩、世界？用来而家系打人，你撑警撑政府，等于做乜都冇罪。 咪系咯，即系文革嗰啲暴徒，即系香港六七暴动嘅暴徒，佢全部背后都有个党噶嘛，即系有个党去撑腰嘅，啲人就可以任做咩都得嘅，因为党有枪嘅，咁就系咁，即系就咁简单啫嘛。咁所以啲人成日话暴徒，冇党啊，点会有暴徒啫？ 陈地主飞天男都未算过分，打立场记者嗰个先过分，出晒大头都唔告。 系 ，Carol Y 熊猫仲有啊，国内嘅朋友，香港被打盲眼嗰位女仔，真系到俾警察用布袋弹枪射盲噶，唔好信国内传媒。 我谂入得嚟狗吹嗰啲咧，都知道咩事噶啦，即系都会睇几个唔同嘅 source 咯。咁但系我觉得。即系而家香港人去检举呢个 VPN 入去打8964，佢哋又唔出现，咁其实系咪 work 嘅咧？但系点解阿商啊同埋阿 YS Data 嗰啲又照出到嘅咧？我都唔系好明，唔好明个运作系点啊？ Carol's Y 熊猫仲有啊，国内嘅朋友，香港被打盲眼嗰位女， 咁我要检讨下头先我写嗰啲，即系我预备讲嘅话题讲晒未先 ？Ruby 劝我听到某台讲佢自己亲口承认佢走在汽油弹的前面冇烧亲，系佢自己扑街。今日警察几招仲系话俾汽油弹烧亲， 所以我真系睇唔到落去啊！即系警方记者会咧。即系听讲而家好似侵入咗好多大陆记者，同埋唔系香港主流嘅记者，咁啊甚至乎拣一啲问题答就唔答香港传媒嘅记者，唔知系咪真事啦？喂，如果系真嘅话咧，咁点解传媒仲要走去嗰个记者会咧？咁不如索性杯葛佢记者会啦，又得唔得咧？唔知有冇人咁样谂过，或者系咪已经开始紧咧？因为佢唔拣你啲记者。嚟问嗰啲问题，咁我做咩要嚟你个记者会啫？ 人民共和珠两个台记者报道，陈地主，我今日坐车见到同个老人家睇男尸群组寄片，我都唔知定好笑。 唉，算啦，唔好惹佢啦，嗰啲人丧心病狂啊，真系，即系有狗瘟同猪瘟嗰啲人根本就系一样啊，即系已经失咗理性啦，已经咩两个台记者。报道啊，即系得两个台嘅记者啊，系咪咁嘅意思啊？我唔知啊，因为冇睇啊，真系要靠大家俾料。 Cloudtail Doc 黄示威者是恐怖分子了，还可以唔靠香港人自己沉冤得雪？唔通去信无线大台者包青天来审这单大冤案？是从依家有件蓝丝粉皮专登画幅图画系个女仔自己食弹珠失手打咗入自己只眼。 哇！佢真系好捻有创意嘅，又唔识物理学。又即系嗱，不如你咁讲啦，不如就系、是、其实嗰啲差人咧就好守规矩嘅，嗰、那个布袋弹咧就射去脚嘅，点知咧嗰、那个女仔咧就射个弹珠， 咁啊，中间嘅空中个相遇到咧，就影响咗嗰个布袋弹嘅航道，所以咧佢弹咗佢只眼度。咁样讲系咪合理啲咧？如果佢讲话调翻转射咗自己眼嘅望鸠，同埋咧已经有人试过咧用翻同一款嘅眼罩咧，用弹珠嚟弹落去咧，嗰、那个物料嘅质地咧会将个弹珠嘅力射咗弹翻转头。咁但系咧，布袋弹嘅力量咧系 chemical 嘅力量嚟噶嘛，佢要用火药推去前面噶嘛，唔系就咁用个弹出嚟嘅时候，咁佢有一个推进力嘅时候就可以入到只眼啦。即系有晒呢啲咁嘅测试嘅，咁即系根本上佢哋讲乜咧，你都唔使理佢嘅，完全系搞 gag 咩大佬？即系就系开栋笃笑咁嚟噶。 趁地主唔俾你官雅入记者会，就要杯葛唔去啦。 人民 共和朱少 Ruby 圈今日最好笑，有条傻佬买咗几十份苹果日报掉落海，真系好想告佢污染环境灾厄，死因杀伤8964。 不过其实肥佬礼都欢迎我呢啲，你要买噶大佬。嗰、那个报贩就算买证，佢都要回噶嘛。咁但系净系唔系好环保啊，真嘅。 Ruby 圈今日最好笑，有条傻佬。 好似琴日嘅嗰个傻佬定前日嘅喺机场嗰、那个即系启德嗰度啊嘛。 索洛斯因杀伤8964，应该瞒一弄。我 VPN 系自己买服务器搭建的，好多 VPN 都系中共控制的，要小心。分扣率，我哋应否离开香港？你问你琴晚我听讲古文明嘅 Chris， 佢都建议香港传媒唔好再出席官方嘅 Zoom， 唔做 live stream。Sack MJS 快速反应组就可以见到腹低文图 Caris Y 红妈唔杯觉得，如果指正果班红梅在场，就任佢哋写了。呢 chat 佢而家睇黑警解释，好似睇紧神探伽利略。 嗯，我都系真系搞 gag 咯，直头。我想知道咧，唔杯觉得如果剩系嗰啲红梅在场，咁饮佢写。咁而家都系饮佢写嘅，咁就算而家你唔杯葛佢嗰啲红梅，你觉得佢又会如实咁样报道咩？都系啲警察讲嗰啲嘢照写啫嘛。咁所以杯葛佢系咪好似你所讲嘅咁有呢个问题咧？大家不如谂下，我捞唔到有咩问题咯？ 陈地主，我有个朋友喺将军澳做护士，食饭时听到一个男司医生同黄司医生嘅对答，听到我笑死。上轮今日我先串一个大陆人，佢话个女仔系被猪队友打埋，我话你系场内点解觉得自己知得比场外嘅人多？陈家峰，我都打睇四揭记者会。 系、嗯、喂，咁啊，陈地主，你不如讲下你个笑话嚟听下，你录音啊，不如咁啊，录去我个 PM 嗰度播翻出嚟啊，传神啲、啊。 响四请唔去记者会，佢搵黑警去办一样。 是啊，一样啊，冇所谓㗎。喂，咁我想譬如有啲譬如康康嗰啲呢，不如你我鼓励啊，如果你好多嘢讲呢，即係好长篇嗰啲呢，咁例如啊 ,YES Data, 头先起码讲过千字啦。咁你不如呢去我个 page 嗰、那个嗰、那个 PM 嗰度六个留言啦，咁我觉得大家开心啲啊，即係真人对话好过听 Siri， 因为有啲人顶唔顺 Siri， 我唔明点解有咩顶唔顺咧？咁嗰啲已经冇听噶啦，算啦。 陈家峰很有心，施俊访问嘅唔系尖沙咀烧伤受伤嗰、那个，系另一个喺长沙湾被汽油弹之后扑街受伤嘅警。 哦 ，OK。喂，咁啊，陈家佩添，我以为很咩心啊，很油心系咩意思啊？系咪又系机械人型咧？呢啲 傻灵王差佬咁样解释，非虎良烈为应该示范得到。想滚689上七空竹机场打人暴徒，但从未为721元朗案出巨星魏君子真小人。 唉，咁就梗㗎啦。喂大佬，即係到而家大家唔好觉得佢哋有咩係君子，有咩係正常，有咩係程序，有咩係法律。即係你对住而家政府呢，佢完全唔讲呢啲，呢个非常时期，希望係非常时期啦。即係假若变咗係将来即是永远都是这样的时候，香港和哥伦比亚已经没有分别的了。即是会令到一些匪徒或者令到一些反一些暴力的反或者毒反，即是未跟他斗，次次都是暴力解决咯。即是你譬如你哥伦比亚那些毒反赚得钱多那排丰收这样，那么警察咪有排受咯。即是连这个法官都敢炸，成条桥炸了他的都有这些事。即是 如果我哋呢边阵营输咗，唔能够令到佢警察改革啦，甚至乎林郑下台或者中国嘅管法有啲改变嘅话，将来必定成为南美嘅一啲立立乱嘅国家噶，冇办法嘅，呢个不惜一战嘅真系。但只不过南美嗰啲就为咗钱，因为佢贪污腐败，即系政府同埋贫富悬殊都好离谱。咁香港咧，贪污腐败嚟紧啦。贫富悬殊亦都非常之巅峰啦，咁再加上连其他人都因此拖垮经济，拖垮冇咗法治之后，嚟紧咪变咗南美洲化咯？香港已经成为一个，即系譬如洪都拉斯讲都冇人讲啦，系咪？哥伦比亚我谂呢度冇人去过啩。 行控题外话，有冇人知谭志强啊？谭炮去咗边？ 啊，我都曾经同阿监制都研究过，究竟阿谭志强喺边咧？咁样。冇人知喎，佢连 Facebook 都冇 update 啦，佢连任何一啲，连嗰啲 IRA 啊，唔系嗰个咩啊，亚洲自由电台咩啊？ 自由亚洲 嗰、那个FRA 啊 ，FAR 啊，都冇出到喎，真系奇怪。 陈家峰 message retracted， 陈地主个男同个王讲盲咗，嗰个俾钢珠射盲，咁个王问佢布袋蛋包住啲乜，个男成餐饭全程再无出声。 可能是他布袋弹的包的 是沙布来的嘛，不是帮他急救的时候留下一个沙布咩，这样即是他转数不够快而已。跟着就说、啊、你有什么证明啊，你见那块沙布就是布袋弹啊，这样。又是张家辉和卢伟光那些对白一样咯，又是。喂，这样啊，即大家都留了很多言啦，今天呢很奇怪啊，他过了450呢都未曾有攻击呢，就真係可能佢哋个攻击门槛高咗啦。因为而家阿茂阿寿开咪都有过100,000㗎嘛。咁但係我呢啲阿茂寿都不如呢，都係嚟去都係得5,000咁样。 香港剧谭志强消失咗禁制系咪已经被禁声，省略仲可唔可以贴一下个条粉皮机 page？ 係啦，喂，同埋谭志强怀疑佢把声系咪失咗声呀。即係对于一个咁鍾意讲嘢嘅人失咗声都系几痛苦㗎。喂，咁我就我 cover 个，即係我讲嘢大家 cover 咗啦。咁讲 Donald Trump 个吹口述啦，都几有趣啦。咁同埋讲960亿嘅新台币就係要嚟update 个军地啦，我觉得就非常之平嘅，比香港嗰啲建设。咁我最近呢就同一个我买保险嗰个师兄呢就出嚟飲嘢，咁佢有啲保单 update 下我呢。咁呢跟住呢佢话佢住嗰头呢唔知点解起咗个球场，话早排政府唔知派糖嘅时候就派咗1亿啊，每个区啊19区，咁咧就起咗个球场，冇充新设备，冇更衣室嘅，都起咗成8,000+，咁咧嗰个球场喺边嘅咧？佢就喺沙田嘅城门河嘅河面就盖搭咗一个平台，就起咗个球场。咁啊亮点咧就系、是。嗰、那个球场嘅左边同埋右边，即係个桥嘅呢一岸同埋嗰一岸呢，都同时有个球场嘅。咁佢即係好心，你收人成亿，连一啲设计一啲创作都冇，又係起返一个球场，但整啲一啲金属嘅芭蕉叶啊，嗰啲类似芭蕉叶嘅 pattern， 整得好靓啊，灯光火著啊咁样。即係我觉得而家香港呢个政府，即係你今时今日仲有钱俾你偷啫，即係偷到冇钱咁，香港人点算呢？咁就乱㗎啦，即係我觉得真真正正令到香港乱，亦都系同啊头先嗰位啊 YS Data 讲嘅吻合嘅。根本共产党要整乱香港，除咗偷钱之外，仲系要搞人民斗人民囉。即係我觉得都几恐怖㗎，即係所以我哋坚持到最后一刻呢，即係不惜一战，大家为咗挽回尊严牺牲到几多呢？头先有甚至有人讲无宁死，究竟去到嗰日大家系咪真系宁愿死呢？咁呢个真系大家不停要鼓励下大家，或者 update 下大家究竟会牺牲到几多，或者试下唔系咁牺牲大而有更加好嘅成绩，咁都系外国势力啦。如果唔系冇其他啦，真系谂唔到啦。 香港剧谭志强消失咗禁制，系咪已经被禁声？省略仲可唔可？ 读咗啦。 陈家峰是很激心， 哦、 打错、 okay ， 对不起。三轮车夫记者们找一个行家做代表发问，其余全部背向。如果唔到题，就一齐升。港人话陈地主八千几万起个球场等于等于。Ruby 团今日班死扑街差佬仲口口声声话石布袋，但一定向下射，不会向球射，仲喺度讲大话。我冇睇记招，只系听新闻讲。 唉，真系，即系佢哋嗰个信誉同埋个声誉咧。有人话六十年代更加差啦，我谂仲差过清兵嚟噶嗰个声誉，咁需要8年假喎，我觉得警察而家。 Carlos Y 熊猫乜工程都未做，性顾问费都过千万啦，好过去打劫。 我黐捻线，好过打劫，好过卖白粉啊，简直系成嗰个风险啊低好多添啊！喂，仲有嗱、派钱有 Q 用讲咗啦，我觉得喺警察玩呢、這个。嗰啲嗱，我有个私人有个睇法咧，我觉得佢狂射烟雾即系 T G 咧，即系 T A G S 咧，有几个方向可以谂嘅。我觉得第一咧就系嗰啲过期嗰啲咧，狂射晒出嚟毁灭证据啦，因为政府应该佢个采购部咧就系、是、过期就要抌。就买新嘅咁样，咁啊过期嘅唔抌仲存在嘅原因咧，就系冇买到新嘅咯。咁但系钱就一定有人偷咗噶啦。咁所以咧就不停咁样去射晒旧嗰啲咧。近来已经有人发现呢一批咧就系 update 嘅，就应该咧就系未过期嘅。咁佢一狂射嗰次咧，嗰一批咧就系过晒期嘅。咁所以令我觉得好有理由就系有人偷咗钱。而想咁样射晒出嚟咧，数量又唔报俾你听咧，乱咁报咧，咁咧就系想同即系想瞒过审计处嗰个调查啦，咁咧于是乎咧就毁灭证据啦，咁所以有呢个情况啦，咁有人话佢系咪撞鬼啊？不停咁样射嗰啲催泪弹，喺深水埗钦州街嗰单嘢，咁我个睇法咧，话唔系睇法啊，我个阴谋论嘅估计咧。就是佢射催泪弹又或者出几多人举个例可能50个警察咁射到催泪弹个约莫数呢就大概係射到10粒催泪弹咁计呀即係每次出勤每次 mission 咁样。咁於是乎呢佢就係为咗要做大差佬嗰条数。而家个比例呢就係、是、可能50个差人射咗100粒催泪弹咁佢咪变咗呢推估嗰条数嘅时候，佢未可以呃到审计处，就系话咧，我出过五次呢啲咁嘅行动，所以用到五次咁嘅行动嘅催泪弹去平报咯。咁所以咧，我觉得佢为咗报大数，要除咗攞多啲 OT 之外咧，仲要攞好多 headcount， 嗰啲 headcount 嚟自边度咧？就系、是、有啲冇警察证啊，冇 number 啊，嗰啲怀疑佢系。大陸嘅公安或者武警嘅人數啊，咁嗰啲人都要出糧啊嘛，你唔好以為真係中共對香港好好先得㗎，嗰啲人嘅飲飲食食落嚟你都要出翻糧俾佢㗎，咁又有可能上次嗰個唔知咩原咗級協會嗰啲捐錢已經用曬啊，因為除咗飲飲食食之外，仲要招呼大陸團啦，仲要招呼啲唔識講廣東話嗰啲人啦。咁好快用晒嘅其实2000万即係我觉得6月至7月已经烧晒㗎啦。咁於是乎呢所以佢呢咁不尋常嘅射嘢嘅行为呢就係、是、反映到呢佢哋将之前嗰条数呢譬如我剛先約莫勾股就係话譬如10粒催泪弹有50个差人出一次 mission, 一次平报即係佢哋不停咁样一波一波咁样出嘅时候咁佢有咗嗰条数啦，嗰条数出到数啦，审计处肯批啦，咁咪证明咗咁多人啦，系咪？咁当嗰条数批咗咧，佢就可以攞翻嗰条数个 reference， 就摆落佢勾射催泪弹嗰条数嗰度，咁咪调翻转，咁咪话俾审计处听，我、哦、其实出咗咁多人噶，嚟咁样计翻嗰啲钱俾嗰啲 freelance 咯，即系我觉得会系类似咁嘅古仔。如果唔系咧。我就唔信佢真係见到鬼啦出虽然7月14啫。咁明显到睇电视见到真係冇人㗎喎、哦。成条钦州街你由差馆到铲到上加顿都系冇人㗎喎、哦。即係喺个镜头前面见到有零碎六七件 即系镜头里面入咗镜嘅，都系六七个街坊同埋十几个记者嘅啫。我见到佢由黄金推到上去加顿嗰度，真系得咁少人嘅啫。咁你点样解释咧？见鬼我就唔信噶啦。咁所以咧，我就嘥少少时间就幻想咗佢有可能系要嚟呃审计处嘅钱，就系所以要嚟咁样，即系有啲咁嘅举动咯。 陈地主，我仲有个想法，依家成日无视威者喺前面都系咁石催泪弹 ，Ruby 判成个大话记者招待会想等你才等你，唔想等你就冇资料，讲啲资料都系假嘅。陈地主可能系用来剪片做假新闻。C 做力三轮 MJS 快速反应组 show 关陈茂波190亿用一亿派钱19波行政费，又借机贪污偷劫夫房， 系啊，即系偷钱啦。 还有熊猫又话陈地主班黑警7月14射鬼，不过今次啲鬼做唔到嘢，喜极而泣嘅表情。行行60年代警察收盔，有钱落袋，做衰嘢其实情有可原，但而家班黑警做呢啲嘢对佢哋自己全无好处，选人不利己。我觉得佢哋比风评比60年代更差。 系啊 ，Six 打虎头论系 good point， 基本上乜嘢政府乜嘢部门都系想尽办法打虎头，不过平时唔系好觉啫。政府你几年搞埋晒啲咩基金，根本都冇人查数。趁 Jeff 准备移民好过心灰。 咁啊，头先有人问有咩打算？你走都未走咯，因为唔系人个心脏整得顺嘅。因为你一年过50咧，血压高啊，成啊，睇完嗰啲咁嘅记者会咧，你真系会出事噶，唔系讲笑啊。啊，咁同埋我想讲一讲咧，琴日有条片咧，有好多人流传嘅，有个大叔咧，仲劲过火星啊！啲无敌风火轮咁碌落去都仲喐到，啊真系劲嗰度有，即系使唔使咁搏咧？嗰条片虽然又几大快人心嘅，即系自己插水。咁我开头都谂下，会唔会佢系激动得滞，中风或者血糖低一低高一高，血糖低嘅啫，只会先会晕嘅啫。又或者会唔会系中风晕一晕咁样碌咗落去咧？咁样。因为大金即系我朋友做救生员，佢有呢啲急救常识嘅，佢话就唔似啦。点解唔似呢？因为咧碌到落去，佢又醒得翻，好醒目咁样嘅。咁所以佢咧就假定佢唔系中风。咁但系唔系中风重期，喂，有乜嘢人可以咧咁搏咧？即系嗱，即系我哋又唔可以好似佢哋咁觉得佢为咗钱嘅。即系佢点解争嗰啲示威者争到咧，要自己一个牺牲嘅无敌风火轮咁碌落去嗰？那个电梯呢，因为碌落楼梯都事少，因为楼梯嗰啲级数嗰、那个尺嗰、那个尺寸都系得好似8寸一级啊，楼梯大概系。咁但系8寸一级，起码佢拉翻匀个 curve 个斜度都唔系，即系个嗰、那个嗰、那个硬到你嗰、那个嗰、那个角度唔系咁尖咯。咁所以碌落楼梯无敌风火轮就冇碌落电梯咁惨啊。所以我觉得佢系痛过碌落楼梯3倍，起码都。咁但系嗰阿叔又唔系好有肌肉型啊，又唔系又冇战到 pad 啦，真系服咗佢，好嘢，呢人才嚟嘅真系。 念你唔知有无人知，布袋弹入面嘅系好多细粒嘅珠，好似保济丸咁。点解个女仔嘅鼻梁会有粒波子状嘅嘢？同埋点解粒布袋弹食住喺眼罩都可以咁大杀伤力？时歪控另外可能系用来做训练。七婆宠物香港系安全城市，收皮啦！依家变咗第三世界咁，行行行后碌先佩服佢，同大陆人斗呢啲真系冇得同佢哋玩。 咁嗰个系咪大陆人嚟嘅咧？你系咪肯定咧？又咁啊？另外嗰粒布袋弹里面嗰啲。嗰啲波子咧，嗰啲系铜嚟嘅，唔系铅嚟嘅。不单止系铅啊，有翻上咗重量啦，兼有毒添啦。咁弹咗入去之后，就系嗰个眼罩俾个重力击穿咗之后，嗰个布袋过唔到就 stop 咗喺度 ，stop 咗喺度咧，嗰啲钢珠咧就会破茧而出咧，就会喺嗰个布袋度飞咗出嚟。因为正常呢个布袋弹咧，如果佢直接撞击你身体嘅时候咧，嗰啲珠系唔会走出嚟嘅。原因就系咧，嗰、那个眼罩咧穿咗个罅咧，好幼好窄嘅，就过到即系头嗰个力咧，令到打开咗嗰个胶嘅时候，之后个弹性缩翻埋咧，就 trap 住咗嗰个布袋咧，所以嗰啲钢珠咪飞咗入去咯，即系破茧而出咯，好惨啊！真系大佬。同埋有冇医生出嚟指证？差人喺度讲紧大话咧， 唔系差人有冇实牙实齿讲大话咧？因为我听到嗰个 version 咧，佢就冇实牙实齿嘅，佢话要查嘅。咁后来有冇 update 咗佢？真系讲大话话唔关事咧？我就真系唔知啊呢、這个。 人民共和主义 D 系 C 上问题，行号电梯吸咗有牙重伤 ，C 仲响葵芳地铁入面射催泪弹嗰晚，后尾响葵涌广场同葵芳村中间无示威者但突然狂射催泪弹，有几个差佬有猪嘴都点唔信，转身跑开狂咳，其中一个直个要除猪嘴或自己抖唔到气，有途人上前帮佢洗眼 ，C 长鬼吻脚。 啊，洗眼嗰个系咪搵啲尿帮佢洗眼咧？有冇咁有急财或者有急尿咧？真系。其实你找尿帮佢洗眼可能真的 OK 的，因为尿好碱性好强的嘛。 将几年前谭志强说自己有病，停晒所有工作，今年在澳门开始作有限度复出。 哦 ，OK， 多谢你，你是不是澳门人呢？ 陈地主，我记得有文铺过医生讲，不过我未证实。 有文铺过问个医生，哦 ，OK。系咯，其实呢啲要听证咯，我觉得呢啲。 念你多谢探长讲解，好似话因为保障私隐，无医护走出来解释。 咁都得，咁我最主要系个证物有冇 keep 住啫，同埋嗰个伤者咧，如果佢当时咧有即系帮佢医嘅时候咧，去抽取一啲 tissue 出嚟，可以知道即系如果化验咗就知道有冇火药喺度。就即刻斷正啦！ 哎呀，如果嗰個證物係普通人 keep 住咗，可能又話污染。 係啊，係啊，好撲街啊，真係。咁我知道嗰個大陸仔嗰個證物咧，就喺翻嗰班友嘅手上啦。我見到，喂，咁係啦，差唔多啦，即係今日都大家都踴躍啦，留言又多，都有400幾人啦。咁啊，仲有我想講系啦，我就系想讲建制派开始啊，利用林郑要嚟成功争取啦，又讲咗啦，大早已经咁啊，今日已经有又话要揾佢唔知道做一啲咩嘅，因为我瞓即系我瞌着咗，我听咗少少，大家有冇 update 下呢样嘢咧？咁另外讲下国籍嘅问题啦，我又亦都讲咗啦。经济唔好赖市民就讲咗啦，咁我要讲嘅嘢讲晒噶啦，咁所以即系我头先问大家有冇人因为咁样，因为嗰班冲动嘅示威者打嗰个大陆仔，有冇人复我啦？即系有冇人真系因为咁样而可能会考虑国籍啊？咁啊，我又唔会闹你嘅，即系你自己都系你嘅意见嘅，咁出嚟困下啫。有冇啲咁嘅谂法咧？我见到大家都。有出声嗰啲咧都好坚定，就话杀狗都唔割席咁样。咁但系如果杀我啲猫个唔割席，我都要真系谂下，好自私。 行号电梯吸咗有牙重伤。 哦，系读咗。谭志强有限度复出，监制。 我唔记得佢 Facebook 有分 嘅。哦。因为我以前有 follow 佢嘅，但系唔见有嘢。 C 仲警察入， 即系唔见佢自己弹出嚟。 C 仲警察入日俾记者追，今日终于狂并之后话有10发以下布袋，但陈地主因为最近太多真假评论，所以唔敢讲出嚟。Zinsu 翻出香港读 ，Frank 刘英该伤口找到软肋。Zinsu 嘅事，人民共和珠江弹系自己有射，胶弹系差人射多，或者好似外国记者讲一样。Zinsu 话都讲不好 ，Zinsu 开直播 ，Zinsu 屌你老母，是歪控我没有，陈地主无嚟了。 未噶，点解而家先嚟嘅？喂，呢啲真系好笑。喂，你唔系讲开呢啲粗口，你又唔好讲呢啲粗口啦。一睇就知道，你唔系广东人啦。系啊。 哎呀，太迟啦，拜拜。 太迟啦，我都讲晒，都差唔多走你先嚟。喂，第日早啲啊，你收唔到钱啊，包保你一个月俾人走数啦。呢啲。 傅盛矿有专家出来驳斥，但猪双眼用十分 scientific 的论述，分扣两不割席。Delbert 做咩要为咗一件旅客身份入境，从事身份不符的活动的人割席呢？ 哦，系咯。即系嗱，呢个咁嘅 point 咧，我觉得非常同啲差人一样。即系我其实系曲线咁样讲。我而家个 point 唔系嗰个人系咪咩身份啊？嗰啲人真系走去令到嗰条友 企喺死亡嘅边缘喎，而家即系唔系嗰条友系咩人嘅问题啊？当然你咁讲唔值得为咁样割席，但系呢件事唔系小事嚟嘅，我觉得对我嚟讲都几好大、好震撼、好大冲击嘅，真系。 X6X, 如果我割席都系因为冇认真打出佢 ，X6X 真系觉得你哋眼界系窄咯。Carlos Y 熊猫笑咗，叫佢明天请早。 系啦，喂，听日早啲啊！喂，点解你咁中意？差唔多名又走入嚟嘅，虽然头先嗰位广州朋友都 X 字，但 X 字又即系姓咩嘅咧？我想知道。喂，咁啊唔紧要啦，即系眼界窄唔窄嘅嘢，咁啊睇下，即系我都承认香港人眼界窄嘅。如果眼界再阔啲咧，可能中共一早已经唔存在啦，真系。 思仲睇住示威者唔放救护同条大陆仔几个钟，只系一路好担心最后警察入场打示威者。 哦，咁你啊，可能你冇我咁嘅体会啦。即系我觉得嗰个友真系会死嘅，我觉得真系，如果真系以嗰个情况，如果冇人救佢嘅话，咁啊，同埋因为我点解头先咁讲咧？即系香港人如果唔系睇嘢咁窄咧，即系当日嗰啲东华咩欢咩东华水灾啊，甚至乎六四啊。再之前有啲咩即系血浓于水啊咁嗰啲，即系如果香港人眼界够阔咧，就应该见死不救嘅。老实讲，因为明你养大咗一只黑老鼠咧，佢就会食晒你嗰啲白老鼠噶嘛。即系香港人眼界窄到咧，一早睇唔到呢样嘢，即系饿死个政权咧，令到个政权生意都做唔到咧，又或者香港政府、香港人唔帮衬嗰啲。包玉刚啊，定系嗰啲卖港贼系咩啊？霍震霆嘅老豆嗰啲，即系如果香港人杯葛呢啲姓霍嗰啲卖港贼咧，即系眼光够阔嘅话咧，就香港真系完全系冇今日嘅。所以呢位朋友俾个 like 你，你真系冇讲错，香港人嘅眼光实在太窄。 司仲睇住示威者唔放救护同条大陆仔。上女明明有片影到西少女中弹一刻会目镜插实咗布袋，但班友咁都可以 嚣张。 谭强今年有YouTube片，不过做嘉宾。陈地主第一个唔放救护就系嗰个金毛黑警扮。 66 你个系我同我老婆嘅简写，你个罗俊利我用咗20年。Show 逛由关州性少年被打至门牙甩掉，仍被两股便衣用暴力抗压，一滩浓血仍未收手。上轮同埋个护目镜挡到降珠噶。Captain Pat 教开 探长监制 ，Frank Kelly 探长你早咗开场，五毛 miss 咗。 啊，冇早开场啊，即系只不过佢哋因为上面成日都俾人封闭噶嘛，又唔知几时开翻噶嘛，咁人哋开迟咗，佢咪入迟咗嚟咯。即系连咁嘅自由都冇嘅呢啲，即系仲觉得自己好有型嘅，真系好惨嘅，我觉得真系阴公啊。 X6X 我是香港出世有 BNO 的香港人， 我不是讲你啊，讲 X 字头那个啊，即是刚才有个广州的朋友都是 X 字头的嘛， XU 不知道什么，我不是讲你，我知道你这个是简写啦，当然都没有响音，你这些就怎么跟那些呢，不要敏感啊。 派流嗰个根本系长气，带埋健感嘅，似就摆到明挑衅香港人。虽然处理得唔理想，应该整件刘晓波平反六四孙 man 嘅处理条友俾人打，其实我好心凉，佢哋都好忍手。如果调翻转俾人打死咗啦，我永远企喺靓仔个面，永不割席。秦 Q 服英东 Thomas Hoy 仲有技术不二，七婆养大咗世界最大黑社会，人民共和主香港人都几似美国人。Captain Pegard 养龙狗自己春袋 XHU 6.4 果敌野现再看过去真是某个好某队。 是啊，所以、哎、香港真是做错啲嘢，真是拆咗，真是不是讲笑。咁所以我唔想知讲乜喎，呢个咩即是读完都唔知讲乜㗎喎。 XHU 6.4 果敌野现再看过去真是某个好某队。 唔想知讲乜㗎真是。 XHU 老街，大家多想敌嘢啦，大家好先系真的好。 真系唔知你讲乜啊，对唔住。喂，即系沟通唔到咧，即系我都好想同你做朋友啊，但系即系我选择养猫唔养兔仔就咁解。喂，咁啊差唔多啦，咁首先咧就要多谢阿、啊、Ultraman 就 sponsor 啦，咁啊又要明谢嘅时间啦，咁啊正话就系 PayMe 咧就阿、啊、三轮车夫啦。啊 ，CY Home 啦，同埋啊 Kiff 咧都有 sponsor 9724嘅。咁至于点样 sponsor 咧，就请大家睇下你左上角，即系画面嘅左上角咧，就有两个 QR code。左边嗰个咧就系 PayMe， 右边嗰个咧就系 过数快系咪 ？F 转数快，咁任何银行都可以透过呢个 app， 任何户口都可以过到数俾我嘅。咁就系呢个唔系打赏嚟嘅，呢个系 sponsor， 即系个节目嘅开支嚟嘅啫。咁另外 HSBC 咧可以直接入啦呢个户口，咁可以嘅朋友咧就 PayPal 啦。咁当然可以嘅朋友亦都可以 Super Chat 嘅。咁但系咧 Super Chat 咧就冇咁直接嘅，即系关于一啲手续费方面咧就比较高昂好多嘅。咁 55% 算唔算高？即系佢 55%， 我 45%。咁但系我都依然咧都系支持大家都会用呢、这个Super Chat， 因为咧即系 YouTube 一个呢、这个工程咧都几伟大嘅，即系素未谋面又可以支持到对方隔半个地球咁样，又净系只系揿一个掣打个字就可以用到呢、这个咁嘅转数方法。咁非常伟大啦，我觉得。咁不停咁样有人留言，系咪仲系嗰位朋友呢？如果系，我又唔理佢。啊，点知唔系？ 搵神王上面条友打粤语，唔该学多几只字先打。C 仲想问下，有无人知上大陆系咪净系深圳查手机 ？Carlos 拉熊猫打甩六只牙果个，其实走甩咗。佢翻转头头人拉人走，但原来头果个系警鬼，俾人拉咗仲要劲打。陈地主经 88519记得支持北京公安。Dilbert 最近戒品检察式逻辑，唔小心又翻添。人民共和猪巴大忽量。 咩最近警戒紧警察式逻辑，唔小心又翻添啊！唔知你讲乜喎，都系 sorry， 系咪我理解力慢慢降低咧？因为越嚟越夜咧。咁另外就系、是、我朋友即系唔系我朋友，即系我有个群抗争群组咧，有人啱啱今日喺北京翻嚟香港，佢话北京嗰度就冇查到嘅，完全好 smooth 嘅，即系好似唔知香港发生咩事咁嘅。即系当然知啦，但系佢感觉上系冇乜异常嘅咁样咯。 分强量就嚟警察通街收保护费， 唉，都唔远噶啦。喂，咁好啦，咁仲有左下角就系我个 Facebook page 啦。咁大家有时想 offline 去揾我咧，就希望留个言喺嗰度啦。因为好多朋友都写好多字咧，我真系读字比较慢啲。咁希望大家留言啦，同埋 detective 呢个 IG 嘅 account 嚟嘅。咁如果大家有 IG 嘅，不妨 follow 下啦，因为我都好鍾意摆啲相喺嗰度嘅。咁样好啦，咁同大家讲拜拜啦。 陈地主晚安 ，Susan Kong good night， Dilbert 晚安探长 ，C 仲好，唔该探长。 我哋 偏听讲话射到隻眼嘅少女未清醒，但又有人讲如果佢告差佬，差佬又会告佢暴动，有啲威胁成分。 哇，屌咁复杂，都要告㗎啦，喂唔系点啫？喂咁就因为佢。差佬过去暴动要举证㗎嘛，因为佢企喺巴士站行人路嚟㗎嘛。咁但係差佬射到佢呢就唔使举证，因为啲证据喺个身体嗰度。咁另外就係、是、大家唔好拜拜住。咁呢即係我记得差唔多半年前呢就有位网友呢就建议我呢就不如你试下开个 Patreon 啦，咁样就可以有啲稳定啲嘅收入啦咁样。咁啊，當時咧我就覺得唔 work 啦，即係老實實，即係你叫大家每個月俾$5嚟聽，譬如可能呢個月我用一日做，我試過做24集嘅，即係24个9除24嘅，咁$5係咪覺得太貴咧？大家覺得咁樣？咁我覺得有多數人咧都係順風車嘅啫，即係有啲人$1都覺得貴噶嘛，即係嗱呢啲唔係得罪啊，純粹係講緊大家個 behavior 啫。咁當然有啲譬如Ultraman 嗰啲，佢覺得哇$5就梗係攞反應啦，即係平時$20咁樣 sponsor 我咁樣。咁但係係咪少數係咪大費周章呢？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亦都令到我好愁除嘅。咁直至到琴日呢，我有個舊同事呢就上嚟探班，就同我講，即係以佢個 marketing 嘅分析呢，即係覺得我喺 Patreon 嗰度呢可能會刺激到大家會肯每個月俾$5當月費咁樣听九吹廿四嘅喎，咁样。咁我听完佢讲之后，因为佢话我虽然就嗰个点击率好低，即系嚟嚟去去都系得嗰几千人。咁但系问题佢觉得我同埋一啲普遍嘅网友嗰个沟通同埋嗰个 relationship 咧，就又好唔一样嘅。即系佢认为啊，咁佢觉得我认为要试下咁样。咁大家又俾少意见啦，即系唔使拉俾意见嘅。即系之后。做当问卷调查啦，即系假若我喺 Patreon 嗰度，每个月 收五蚊嘅月费，或者十蚊咧，唔知啊，即系任我啫。咁即系有冇人愿意pay for 九七廿四咧？咁样咁如果有时间可以复一复我啦，即系 offline 复我啦。咁啊，如果我觉得即系个支持度 OK 嘅话咧，我可能会考虑会转去 Patreon 嗰度live 咯，或者 extra 拍啲嘢喺 Patreon 嗰度咯。咁所以希望大家有少少 response 啦。咁我真係要睇人数㗎，即係你讲到明你话一蚊都唔想俾嘅，咁我都起码我知道大家係点諗囉。 仲行全程晚安，原来用9394币 CY Hong good night and Cody good night Pai Lau welcome 奖晚安 Rupert 叫拜拜 Ruby 劝我冇资格各直齐上齐落多谢年轻人 Keith Markle 全程点回 Keith Mark 你好新扣两觉得直就会俾啦 Y Wing Tam 支持啊全程当然啦 Louis Paul 屋企陈地主收费就无五无玩 Kels Y 红猫我 哦红猫 OK 系啦如果收费就五无蚀埋俾你咩，大佬 ？Show 支持 ，Susan 狂恶喎 ，Keith Mark no win win win 支持 ，Anson 会派糖都派，得衰过人专派班级血虫 ，thank you 女你辛苦嘛，全全大家屋企 ，Keith Mark 电话可以， 电话可以系咩意思啊？唔明，喂，咁好啊，咁啊，大家 offline 留俾我啦，如果你有啲 response 嘅话，咁好啦，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啦，讲咗几耐，讲两个半钟都唔系话十分耐，但系咧。就我啲话题讲晒啦，同埋大家都唔想再 loop 啦。咁好，最后留埋读埋一两个留言。 The man the chili 中心肤色嘅 OK 手势 ，Dilbert 睇用咩方式俾？睇高就不了皮皮绿，左传澳门。 哦 ，OK， 咁呢个再要研究下嘅。咁唔系话一刀切嘅，即系唔系话你用咗 Patreon 就冇 live 嘅，咁可能就净系俾 archive 啦。live 係要 Patreon 先入到啦，唔知啊，即係我再要同我個舊同事商量，因為我都唔係十分了解嘅。咁好啦，時間差唔多啦，咁希望短期內我錄到怒火探戈啦。咁如果有人唔知係乜嘅話咧，就請你喺我 page 嗰度揾得翻舊嗰啲怒火探戈，咁你就自然會知噶啦。好啦，拜拜。